增，冇新增死亡或者疑似病例。南韓就新增30881宗新冠病毒確診個案，累計確診24,740,000+。新增死亡病例46宗，累計28,364人死亡。美國副總統何錦麗由日本轉抵南韓訪問，他訪韓期間將會同總統尹錫月會面，亦都會到南北韓非軍事區訪問。北韓在昨晚和星期日先後發射短程彈道導彈，分析認為平壤是針對韓美近日在朝鮮半島東部海域進行的聯合海上演習，以及何錦麗的訪問。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雷雨带正是影响珠江口一带。在早上10点，热带风暴洛克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东大约42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6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下周初渐转大致天晴。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91%，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中午12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511点，升260点，总成交金额214亿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72点，升2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025点，升126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277.8升3.8，阿里巴巴78.4升3.7，盈富基金18.16升2.6，美团171.6升2.8，友邦保险65.3跌3毫，京东集团207元升6元，新上市的万物云是报46.9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5，英镑8.475，瑞士法郎8.019，欧元5.088，加元5.747，新西兰元4.468，欧元7.599。每百日元对港元5.44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699。日经平均指数报26,298点，升124点。港金报15,480元，升2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53.39美元，卖出1,653.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呈祥道啦，咁较早前啦，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盈辉台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咁而家断断续续嘅车龙咧喺龙翔道近住思瑞入口噶。重复多次，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盈辉台嘅交通意外咧都清理咗大约系7个字噶，咁而家仲有车龙啦，排到去龙翔道近住狮子山隧道入口。咁另外啦，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去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排到去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去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就喺上乡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喺油荔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挤塞，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近龙压道。喺九龙啦，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美河流一段挤塞，龙尾就喺尔登华庭。龙翔道去观塘，龙尾龙盘苑。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就喺观塘绕道近住九龙货仓。亚街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咧就挤塞，龙尾排到窝打老道。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一段慢车，龙尾进景园。青沙公路由于有紧急工程，青沙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海丽村的快线仍然封闭，

同埋感恩嘅人係最快樂嘅。不過最風 show 快活就梗係聽香港電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點到一點風 show 快活人啦。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风骚快活人。 雷暴有雨呢个早上啊，早晨早晨，我系梁继章。 早晨早晨啊，我系蕊蕊。 早晨，输咗要认，打可以拣企定或者唔企定，不过一定要预备地。 系 嗱，我准备咗两把拣者啦。 点解点解系学生自己准备嘅？ 系啊，因为自己罚自己啊嘛。 系咯， 我哋冇人罚佢啊嘛， 即系自己打自己。 自己打自己。 唔系啊，我有晒全盘计划噶啦。 哦，嗰、那个罚则嘅话咧已经讲咗噶啦，但个问题系在于点罚法咧，你自己可以决定嘅。都同大家交代一下先啦。原先嚟讲嘅话，即系今日系罚单嚟噶嘛。 系冇错， 系咪？即系大家都系等睇你条片噶嘛。 罚咧就系嗱，处罚个罚啫啊。 系啦，冇错，今日罚单啊嘛，唔系公众假期啊，大家唔好听错。 系唔系搞错？ 系啦，系我哋风骚百汇人嘅罚单。 系我哋有个听众朋友，琴日咧喺呢个客家话之后咧，讲啊，不如以后咧呢一日就叫罚单啦，咁 样处罚个罚，系冇错。咁啊，同礼拜三我哋会有客家婆啦，咁啊跟住会有十大酷刑啦，咁啊拣咗双仔之后嘅话就知道究竟罚啲咩啦。同礼拜四嘅话，大家就可以睇到啦。 我噶噃， 系唔一定你， 我冇坏你，我冇坏你， 你唔好对号入座先得噶。 系啊， 系啊，知道。其实我有晒心理准备噶啦，系啊， 真系。 其实呢度温咗啲利是打过啫，唔通罚客家婆咩？ 咦，有机会噃？ 唔系啊，喂，客家婆，可能佢星期一咧，佢系谂。不如我嗰个咩咧，学古文都搞啦咁样。 唔会唔会唔会，点会跟人口成味咧？呢啲唔系佢嘅性格。有啲人会咁做，我唔敢讲，但佢一定唔会，因为佢死要面， 死咗都要面。 系啦， 哎呀唔衰得， 系啦你唔衰得啊嘛，叫你去死啊！ 姓李叫佢死， 都系呢个名出事啊！真系， 好咁头先客家婆交代紧就系话咧，我哋今日就唔罚住，大家就等多一日。 太忙 系啦，咁原因今日咧，我哋嘅摄影师迟咗啊，即系其实系我啦，本人啦。咁因为今朝早唔知点解咧，大家都有分享嘅，我见到喺个社交平台度落大雨啦，仲有就系水浸街啦，仲有就系呢个塞车啦， 系啊，好 严重。所以我真系好迟先至翻到嚟。咁啊，为咗我哋嘅爱好系列嘅话咧，我又哇好绞尽脑汁， 未有时间。 系啦，咁所以。就是未有时间能够拍到呢一条片嘅，所以咧，听日一定找数。 好，不过咧呢个落雨嘅时候咧，好多时咧即系同交通咧系会有一个几密切嘅关 系。 通常落雨咧，大家咧嚟一个正确态度，揸慢少少啦，咁啊会塞咗啲咯，因为大家都慢咗啦嘛。另外会跣咗啲啦条路，咁亦都交通意外嘅发生率亦都会高咗。咁所以今日咧，由于交通意外就沙田系咪往九龙方向系比较塞嘅，由吐露港开始。 唔敢讲啊，而家应该都冇乜嘢嘅。我翻嚟嘅时候啊，基本上就喺吐露港公路就已经塞咗足足啊，由吐露港公路一直去到呢个狮山隧道嘅话咧，我系冇快。个车咯，我差啲瞓着，因为佢即系你咁样压下压下咁去， 点 电 有 系 点电有， 哎呀，真系好惨啊！真系差唔多塞咗成个十分钟。 雷暴警告仍有效，到今日中午12:26嘅气温，相对湿度92%，当然平时一样啦。我哋今日节目多到不得了。 每一日都系噶啦，我哋风骚自在 摊，会唔会有一日特别少咗？ 你话咧，你唔翻咪会咯。夜里应一起了解他，失败过那用怕接管说吧，共于苦恋中找点潇洒，深夜里将一起暗恋的他互倾诉，不应关闭嘴巴，终于也会近似将苦诉吧，莫于孤清里自怜自挂，像你这般深爱他，心里只得一而且呢个雷暴警告有时间到今日中午12:00啊，26度气温，相对湿度92%。今日天气会系多云有骤雨，有狂风雷暴。未来三个钟头就等我哋一路喺香港电台第二台陪住你。我哋除咗有呢一个钟头听下歌倾下偈，有网上情。第二个钟头我哋会有咩？就系爱好系列。今日就系 食嘢，你谂起咩歌或者唱咩歌？你谂起食咩？ 蔡杰啊，点样先至一个快活嘅人生呢？其实我觉得咧，煮下嘢食啊，做下运动啊，行下山啊，游下水啊，这个咪就系好快活嘅人生啦。不过要真系懂得真正嘅快乐咧，就一定要听《风骚快活人》啊！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至一点，梁继章、李丽睿、 阿马咩啊？ You can tell the world you never was my girl. You can burn my clothes when I'm gone. Oh, you can tell your friends just what a fool I've been and laugh and joke about me on the phone. You can tell my arms go back into the barn. You can tell my feetThe floor. Or you can tell my lips to tell my fingertips they won't be reaching out for you no more. Don't tell my heart, my aching, breaking heart. I just don't think he'd understand. And if you tell my heart, my aching, breaking heart, he might blow up and kill his man. 早晨，早晨，十点二十一分啦，继续翻嚟我哋嘅风骚快活人。咁啊，一阵间咧，我哋就食乜嘢？食紧嘢嘅时候谂紧啲咩歌咧？其实承接上星期咧就系一个饮 品， 系啦，咁大家就可以留言。我见到好多人都留咗言噶啦， 好劲啊！你哋， 冇错吓，非常之犀利。 我参考咗啲，但系有啲我系撞嘅，即系我心里我谂紧嘅就有啲撞到，有啲撞中，系啊。所以今日应该你哋拣嘅歌嘅话系会有机会播到出嚟。 冇错啦。 好 嚟啦！咁今日咧，我无意中咧睇到一篇嘅文章咧，佢话咧喺我哋身边啊，呢啲咧都系咧攞嚟即系倾下偈啊，讨论下嘅啫。咁大家就唔需要太过觉得，哎呀，系唔系啊？咁点算啊？ 唔系噶，有时候有啲系因为咁样而请人噶， 系会啊，会啊，会啊， 有啲老板因为夹自己嘅时辰八字，系啊，咩生肖啊，十二生肖啊， 因为有啲咧嗰啲叫外佣姐姐嗰啲介绍所啲人搵我听咧，有啲雇主真系会嘅。第一咧就问佢咩年出生啦， 系 咩月啦吓咁可能印尼姐姐或者系泰国或者菲律宾，佢哋自己冇咩特别嘅生肖啫，但系我哋香港人就会将佢啊几时几时代入去咁样计咯。咁但系今日咧就唔系讲生肖，讲呢个面相嘅。有啲文章就话咧有五种咧嘅面相嘅人咧系会点样点样点样咧咁嘅样吓。 好，首先 咧就系金啦，金嘅面相嘅人咧就 系 面方。咁呢种人咧就系好佢 即系成块方包咁样嘅。你有冇啲咁嘅同事？我以前有， 之前有。 系啊，我以前有，真系噶。 系咪叫国字口面？ 系啊，国字口面，冇错， 真系方形嘅。 系啊，方形噶嘛，同埋佢有个角会吉到人噶嘛。 系啊， 系 啊， 冇错， 系啊， 代表嘅人物嘅就系白卵金先生咯。 可以咁话，系啊，并无贬义噶噃，因为咧金行人咧吓，一块面系四方嘅咧，就好似金一样闪闪发光，比较容易出名。但系相对嚟讲，因为系金属。 金财点啊？硬咯，性格会比较硬啊， 好 脾气比较硬， 讲唔听噶呢啲。我以前我嘅同事系你点样同佢讲嘅话，佢都系讲唔听嘅。 系啊， 系啊，劝唔到嘅。但系佢做嘢嘅就嗱，除非佢做嗰样嘢嘅话，佢好肯定自己一定啱咯。如果佢唔听人哋讲嘅话，咁系一件好事嚟嘅，佢唔会受到所有嘅人左右，啱唔啱啊？ 勇往直前， 系啊，勇往直前，佢唔会听你讲咯。 因为如果人哋讲乜，佢又听又改嘅咧，咁啊最后咧， 左摇右摆啦， 左摇右摆啦， 仲赖你，系嘛？即系都系你啊，系咪？ 系啦，嗱咁咧，佢话佢面上咧越方，因为有啲系方方地，又唔系好方。越方嗰啲人咧就越接近个金行人，面嘅棱角越多咧，就越符合金子嗰种硬邦邦嘅特质啊。即系话有啲系有啲金，但系唔系太金嘅。好啦，第二个咧就阿马老师咧就要听住啦， 好啊， 因为属于木啦。金木啊嘛， 面长啊， 面长同埋爱学习啊， 面 长你就系呢一种啦。 佢唔单止面长噶噃， 系手长都脚长啦， 样样都长噶喎。 系啊，真系 手长脚长，你系啊，系咪？面又长啦，手长脚长啦，系一度短啫。 系 啦，短命。 如果神仙咧将一棵树变成人咧，就系你咁样样，手长脚长面长，呢个木行人啦，好似木头咁。 系， 但系佢都加咗注脚，唔系话你个人好木或者感情系好麻木，而系话。缓慢地成长，嗱树都 系啦。系啊，我都觉得你系啊，你学嘢唔系即刻一学就识噶，要教好多次同埋要撞好多次板噶。你咁你自己系啊？ 唔觉， 阿李无好大反应。 系啊， 所以我觉得呢一个系比较即系相似咯。因为其实其他嗰啲咧，我都见唔到话而家同我哋做紧嘢嘅朋友有边个似咯。呢一个就真系可以咧，立即就可以比较到。 系啦， 佢 喺 个 电台真系冇乜人。 佢就喺你长大树之后嘅话咧，系能够俾人一个栖息嘅空间，能够帮助有好多嘅小朋友嘅，或者系小动物嘅，所以木行人嘅话咧系比较仁慈嘅。 你明唔明啊？即系佢能够照顾一啲可能佢身边嘅人啊，小朋友又好，下属又好，同事 啊， 系 啦。咁啊，再嚟嘅话咧就系属木嘅人嘅话咧系比较喜欢学习嘅，原因咧佢好有呢一个嘅延展性啊，同埋要慢慢咁样去成长。 所以唔好催佢，唔好催佢。 系啦， 我真系几中意学习噶。 我都觉得你系 啊， 你系几会问嘅 新嘢 啊。嗱，木行人咧比较多嘅一啲想法或者系思想，亦都比较咧在乎生命嘅意义同埋自己喺知识上面嘅前进啊。好似咧就系话，即系呢个好学度啊，你都系比较高。不过你系属于大器晚成， 大约八十岁开始接近成 功。 毕竟从小树成为大树系需要比较多嘅时间。 人哋嗰啲老榕树，老榕树几百岁噶，你慢慢等啊你。 你有时咧行路啊，做嘢啊，谂嘢啊，我都觉得系咯，系啊，你好似一棵树咁样。唔喐， 系 啊， 慢慢嘅，慢嘅， 做嘢慢慢睇咁样。 我啲气根伸咗落去啊嘛，你睇唔到 啊？你老榕树系嘛？ 几条气根？ 咩根啊？ 一条气根， 咁所以 可以落地下嘅，转落个地下。 人哋百几条，你得一条。 跟住就箍埋隔篱嗰个女仔树系嘛？ 过嚟，过嚟，过嚟，过嚟，过嚟，过嚟。 哎呀，笑死！ 似唔似你啊？ 真系几似喎。 系啊，呢个我都似。 我真系觉得几似。 唔系佢嘅形容已经好似啦，即系面长手长。长脚长身长，即系有呢啲嘅，即系咁就 系 木行人吓，要学习， 知道 大器晚成，唔使急啊。 下一个 好到水啦，水咧就 系 面圆圆嘅，身都系圆圆嘅， 好灵活嘅，系啦，肥仔嚟嘅。你有冇试过有啲咁嘅同事？我即刻谂到一个阿 Bob， 哦系 系 系 佢，我以前同佢做过同事嘅，佢就 系 呢一只啦。咁呢个都叫水行人啊，吓属水嘅。喺面相学嚟讲嘅话咧，佢哋嘅逻辑咧系偏向圆嘅，水嘅形态好多元啦，可以变成方嘅，可以你将你倒落去又变咗一只杯咁，所以咧就甚至乎系各种嘅形状嘅。 系啊，李小龙嗰个哲学就系 冇错啦，佢可以根据唔同嘅容器可变成唔同嘅形状啦。咁所以水行人嘅特色咧就系八面玲珑， 犀利， 善于交际，然后咧有好多种嘅唔同嘅面貌，我觉得系非常之 我谂起曾志伟 啊，系 呢个都系咩？ 都系 圆 啊， 圆同埋 系啊，系冇错，都可以咁话。系啦，咁佢咧就柔情似水啦，性格嚟讲比较浪漫，感情方面咧比较多情嘅。 哦， 系啊，睇得出啦。 唔系，我认识阿 Bob， 佢系非常之锡老婆噶。系啊，现实生活中嘅话咧，都系容易理解嘅话咧，亦都系一个好灵活嘅一啲肥仔嚟嘅。 喂，灵活嘅肥仔真系几可爱。 我好中意噶，其实 好似好机灵咁，因为肥仔永远俾人哋好笨拙啊咁啊嘛。 女真係好靈活。 我覺得嘅就係佢哋會俾你嘅感覺，會覺得嘅就佢一定係好開心。係 啊， 你好少見到愁眉苦面嘅肥仔啊， 同埋肥仔肥，唔好話肥仔啦，即係肥嘅人士咧，佢哋食嘢好 enjoy 嘅。你睇下，佢哋每一樣無論食啲咩都好開心嘅。嗱咁，如果你嘅人咧個條頸比較長，咁你就唔算典型嘅水行人啦，因為咧應該係成個人都圓碌 碌 咁，係好似一滴水咁，就係叫水行人。 冇錯，再嚟嘅話，佢哋發財嘅速度嘅話咧，都係比一般人更快嘅。發展亦都非常之勇猛啊！所以水行人如果是发财的话，都是一瞬间，有如就黄河泛滥，一发不可收拾。 我怎样可以整完自己啊？我想一发不可收拾。 你做回你自己啊，一棵老树、 一百岁开始发达，一百岁大器大器晚成。 好，仲有下一个。火行人啊，系啦，咁啊就讲紧系面尖啦，同埋个性好急嘅，你觉得似唔似大陆咧？ 似啊， 佢系面尖啦，系咪？个性又急啦， 佢真 系 急，超急， 超急。 当我睇呢篇文章嘅时候咧，我有90%咧觉得你一定会将我套入去。我睇 你觉得自己， 你觉得自己系咩？ 我都觉得似啦。不过咁，我哋时间咧得翻10-20秒， 翻转头讲啦， 翻转头同大家讲。如果大家都系性格比较急躁嘅咧，或者咧我哋叫瓜子面啊，比较尖嘅，咁你就留意一下一阵间要讲嘅火行人嘅性格吓。 但都留意一下嘅就系话，其实我哋将呢个人代入俾大佬嘅话，我哋有冇唔啱咯？ 冇贬义， 我知，我都将自己退去啊！我睇紧 你根本就系咁嘅样，诶。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早上10: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将会在11月2日举行国际金融领袖投资峰会，根据议程出席会议的包括汇控行政总裁祁耀年、渣打行政总裁温托斯，以及高盛、摩根士丹利、瑞银集团、花旗集团的主席或行政总裁。行政长官李家超和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将会在当日发表主题演讲。金管局总裁余伟文在金管局会师之中指出，近三年来金融机构负责人难以踏足香港，随着防疫限制放宽，峰会有条件亦都应该以实体形式进行，让这些负责人在参与会议的同时亦都有机会亲身与员工见面，约见客户，建立新的关系，亦都可以切身处地感受香港的韧性和活力。立法会议员昨天到访同乐居，立法会福利事务委员会主席陈恒斌表示，同乐居有新的管理层和照顾者，新更表和人手比例，整体改革工作上暂时令人满意。他又说，由于现时协助同乐居改革的非牟利幼儿机构将会在年底撤出，他关注同乐居是不是继续运作畅顺和保持质素。陈恒斌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同乐居要照顾近100个2至3岁的小朋友，在管理和机制上以往不是太多人关注，自从虐儿事件之后，在照顾模式和机构文化上需要有改革。立法会将会在下个月讨论当局就留宿儿童照顾和相关服务的检讨报告。医管局听日起调整公立医院非急症病房和部门探访安排。高级行政经理梁明表示，新安排之下，感染风险较低的病人，包括60岁以下的病人或60岁或以上已经接种最少2剂新冠疫苗的病人，或者曾经确诊并已经接种最少1剂新冠疫苗的病人，每日可获安排一次探访。至於感染風險較高的病人，例如免疫力弱或60歲或以上未完成接種2剂疫苗的病人，每個星期可獲安排2次探訪。梁明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院方會通知家屬哪類病人可以每日探訪並作出解釋。至於探訪人士要有48小時核酸檢測陰性證明和疫苗通行證等，是希望確定每位探訪人士的檢測結果陰性，這個安全措施主要是保護病人。 內地新增632宗本土新冠個案，包括確診106宗以及526宗無症狀感染。新增的本土確診個案，貴州有38宗，廣東18宗。而新增的本土無症狀感染個案之中，寧夏有189宗，西藏85宗，廣東5宗。無新增死亡或者疑似病例。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下周初渐转大致天晴，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中午12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457点，升206点，总成交金额287.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60点，升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83点，升83点。部分活躍港股的造價，騰訊控股276.2升2.2，阿里巴巴77.85升3.1，盈富基金18.11升2.1，美團171.3升2.5，友邦保險65.35跌2.5，京東集團205.4升4.4，中國平安39.6升6毫，新上市的萬物雲是報47.4。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5，日元144.34，瑞士法郎0.979，加元1.367，人民幣7.197，英磅對美元1.079，歐元對美元0.968，澳元對美元0.648，新西蘭元對美元0.568。日經平均指數報26238點，升64點，港金報15480元，升28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654.49美元，賣出1655.01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道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Didi 同你讲龙翔道来回方向咧，分别有交通意外同埋坏车咧，影响到挤塞。咁啊，先讲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风力楼嘅快线有坏车，龙尾排到去星辉豪庭对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风力楼快线有坏车阻路，龙尾排到去星辉豪庭。咁反方向龙翔道去观塘，近住黄大仙中心咧就有交通意外，咁而家车龙排到去北假山花园啊。就是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有交通意外，龙尾北假山花园。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去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去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车龙排到去新山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游丽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美河楼一段挤塞，龙尾就在泽安村。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彩虹道。亚街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洗衣街挤塞，车龙在窝打老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就车多繁忙。在新界大涌桥路去大围方向近着安丽街就挤塞，龙尾在石门回旋处。啱啱收到一宗最新的交通消息，就是较早前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着黄大仙中心的交通意外啱啱清理好，但是车龙未消散，也排到去北架山花园。另外青沙公路由于有紧急工程，青沙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着海丽村的快线仍然封闭，所有车辆不能够由青沙公路去1至8号货柜码头和沙田大屿山方向。现在青沙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着海丽村一段车多，龙尾在蝴蝶谷对出。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十世纪五十年代朝鲜问题一触即发，又会掀起怎样的外交风波呢？ 如果我们就咁止步于三八线，会弊大于利。 但是再打下去，我们的困难实在太大了。 国剧周末影院，唐国强、孙维民主演《外交风云》，逢星期六、星期日上午十一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Alan 啊，你 mask off 啦，今日唔使你消汗啦，见你打机都几叻，去起重机嗰边帮手。 阿强哥啊，用呢啲起重机械咧，要由曾经接受过劳工处认可特定训练，凭住经验有足够操作嘅能力，同埋持有有效嘅证明书嘅人，先至可以操作噶。我唔得噶。 Alan 讲得啱啦，大家记得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士》段内嘅《风骚职安剧》啦。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仔细检查验清楚，调运安全冇甩拖。我系 Alan 洪座星。 我是林永和医生，疫情升温，变种病毒更易传染，当有新一波疫情，长者是最高危的。科学数据显示，长者只要身体情况稳定，就可以放心接种新冠疫苗。亲友尽快同长者到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指定的普通科门诊诊所、长者健康中心和私家诊所、公立医院新冠疫苗接种站，或选择疫苗到户接种服务。 风骚家庭秘笈， 双职父母又要翻工，又要照顾小朋友，面对咁多挑战，可以点样应付呢？ 记得留意今个星期四《风骚快活人》节目时段内嘅《风骚家庭秘笈》啦！ 请嚟社工及辅导员梁欣图同你分享家庭和睦嘅秘诀。 《风骚家庭秘笈》，民政及青年事务局、 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 全力推动。 大家好，我是 Sam 虚。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的方面去想，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的态度去面对命运的安排，就应该算得是快活人了吧。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今日翻嚟要讲下嘅就系你嘅面相啦，究竟系属于啲乜嘢型人啦？咁、究竟啊，如果你喺个职场里面咧有啲咁嘅人嘅话咧，你应该要点样留意 下佢咧？或者你自己系咁嘅人咧，又应该点咧？咁样 好啦，咁啊讲到你啦，就火型人啊！ 你啊，话你啊，系 轰一声， 系火型人系点样噶？ 佢系面尖，个性急嘅， 系啊， 比较似火嘅，火都系咁样，个火舌咧，即系个上面咪尖尖地嘅， 系 啦， 尖噶， 系啦，咁啊面比较尖啦，咁面错里边咧，额头同火有关，所一般额头比较大或者比较拱嘅下巴好尖，有啲似冰淇淋个甜筒啊， 尖尖咁样。 系啦，咁火影人会点咧？性格上咧好冇耐性嘅，系啦，速度咧就好快，成日想啲事咧好快好快做，好快好快做啊！ 轰一声， 系啊， 咁咧好容易咧做咗一啲咧大家意想唔到嘅嘢，咁所以其实咧火行人咧创意系够嘅，即系十足嘅，再嚟咧都系容易做出好多瞬间爆发同爆红嘅作品 吓， 犀利犀利。 但系火行人系续航力比较低嘅，所以咧好似火咁轰一声烧完就 系啦，真系一声嘅就冇轰轰两声， 冇错，好似炸弹咁咧爆下冇噶啦， 系啊， 所以火行人咧就好容易年轻时候咧就会成。因为火是容易熄灭的东西，所以是一阵一阵的，不是那么稳定，这个就是要加倍努力，因为要 keep 住团火就不要被熄灭，这个就是火行人的特色。好，金木水火之后就到 土 了， 土行人， 土就是块面比较厚重缓慢一啲嘅， 系肥仔喎， 系面肉好多，面肉好多，系啦， 咁 啊睇上嚟好似好重咁样吓，咁咧土行人系好容易包容嘅，性格相对比较稳重，耐性都系比人强嘅吓，可以承受长时间嘅计划啦、策划啦。同埋佢肯等嘅，能够等待嘅，对于长期性嘅成功咧，佢哋比较容易达成嘅，即系冇咁心急啊。咁有啲人会比较心急啦，但系佢哋 OK 嘅，等得嘅。早年咧冇咁容易系成功啦，但系晚年咧比较容易发。而面相上佢哋整个下巴嘅肉比较多啦，面型通常系偏梯形嘅吓，所以额头唔会好广阔， 即系上窄下阔 哦，上窄下阔 系啦，咁咯，咁啊事业到中晚年嘅时候咧，会做得非常之大，尤其是越晚年咧，事业就会越大。嗱，咁呢个就系土行人。 咁啊，瑞你系咩行人啊？ 就系咯，嗱，你话。 你睇完之后，你觉得我系边个？ 你真系唯有似火啊！ 嗯， 我似火咩？ 系啊，我觉得系啊，即系你譬如话你圆又慢啊，你唔慢啊，你一啲唔慢，佢都系快， 佢都系快声， 系 啊，都系快。 我系噶， 你自己觉得咧？你自己你做事嘅佢方向？ 我系好性急嘅，我系好怕啲人立落嘅，所以其实我同阿小强我系好猛整嘅，因为你问佢一啲嘢嘅话，可能佢会好耐之后佢先至答你，咁所以我就会觉得好猛嘅。咁但系就你要协调咯，因为唔系个个都好似你咁轰一声去烧噶嘛。 是啊、 但是我又会觉得我会比较好啲嘅就係我唔係我淨係燒完就算嘅、我有时我係会不断咁样去思考件事嘅、即係所以我会觉得我都会有啲计划，因为我咁係啦，我有啲计划，唔会话係即係喂今日燒完嘅话就下个礼拜先算啦，我又唔係嗰啲人嚟嘅、所以我又唔觉得我自己我急係做事嘅个 pacing 啫，係啦，但係其实我係会想得长远啲嘅人嚟嘅。 明白， 我觉得啫。我自己覺得啫，因為你話你明白咁啫，其實你可能係唔覺得係。 佢通常都講明白嘅。 係啊，佢我講過啦。 佢通常都 講口頭禪嚟噶嘛。其實有唔係佢唔講收到嘅，佢係講明白嘅。好多時候咧，其實佢唔明白，佢都話明白。跟住我咁，你明白乜嘢啊？ 點解 講唔到？ 點解你？ 我講緊你 咋？ 嚇？ 我 點會唔知道啊？ 同你做咗咁多年拍檔。 係啊，同埋有時我就會同佢講嘅就係你冇嘢啊嘛，跟住佢就會。 定一定神， 系啊，跟住其实 佢样系好有嘢， 佢系似佢 系唔舒 服咯， 我唔会唔舒服 啊，咁样咯， 冇症状， 佢个反应佢就唔系扑一声就即时嘅，佢系点样咧？佢系拍一下。 隔两秒，隔两秒， 长啊嘛！ 你做咩打我啊？ 啲神经有排传输嗰个信息俾我。 你一阵嘅就系，哎呀，你做咩打我？ 终于系琴日噶。 琴日打完今日開始痛， 係啦， 真係個人有不同嘅性格，咁啊參 考下啦。 冇壞嘅，冇壞嘅，每一個人都應該要尊重自己，係咁嘅人嘅話，咪係咁嘅人咯，係咪？好似你咁幾開心。I see trees of green, red roses too. I see them bloom for me and you. And I think to myself.What a wonderful world. I see skies of blue and clouds of white. The bright blessed day, the dark sacred night. And I think to myself, what a wonderful world.The colors of the rainbow, so pretty in the sky, are also on the faces of people going by. I see friends shaking hands, saying, how do you do? They're really saying, I love you. I hear babies cry.Them grow, they learn much more than I ever knew. And I think to myself, what a wonderful world! Yes, I think to myself, what a wonderful world. 好多年前咧，我有一个节目叫《三个字目的心》啦，讲爱情噶啦， 好成功啊！ 冇咁讲，系 OK 嘅咁啦。咁另外咧，除咗男仔有啲互相交换嘅 tips 啊，或者方法咧，其实女仔有阵时都会有一套嘅谂法啊，即系点样可以促进个感情啊？我哋叫俘虏男生嘅心啦，咁样样。咁有个日本嘅恋爱节目访问咗一个咧，据闻有好多好多好多男朋友嘅，好多恋爱经验嘅女仔，咁佢就讲咗啲方法 咯。 好多男朋友嘛，佢要主动提出分手嘅， 系即系佢其实意思即系话佢曾经吸引过好多女男生咁样，咁佢用啲咩方法咧？佢就有啲咁嘅 tips 啦，唔知阿 Ray 咧或者阿小强哥咧会唔会有啲即系可以讨论嘅方法啦？ 小强哥， 小强哥啊， 我知啊，我坐稳啦。 第一。 有个信号俾我啦。 是，因为小哥哥呢方面好劲啊，佢啲小女朋友系好劲噶嘛，排住队咁，我都要即系吓，要俾翻个位佢噶嘛。第一，视线攻击喺聚会上嗱，讲紧大家唔认识嘅本啦，遇到目标对象啦吓，你好想认识佢，或者好想咧，大家有得发展嘅，一路望住佢，视线唔离开佢，等对方感受到你嘅好感。我觉得呢、這个，我个人觉得会唔会太过狼死啊？ 太进取啦，我觉得唔舒服， 唔使咁狼死啊！ 你要睇你自己咩尊容喎、 啊，咪咯。 系嘛？ 系咩场合？ 系啊，如果你话你无端端你倒翻转啦，你话一个男人无端端喺一个场合里面嘅话，佢突然间死盯住我咁样，好似小强咁嘅样嘅话，我真系会报警咯。 点解你要加小强咁嘅样咧？ 我俾你讲多次，唔系我俾你讲多次。 有好多人叫做小强嘅， 我知， 唔系你啊，我讲紧。 而家你我正正就坐喺你前面，你又话唔系讲紧我。 系啊，我做咩一定系要讲你啊？你唔好咁睇低你自己。 马老板，你觉得咧？嗱，你系男仔啦。 唔得，我亦都唔会咁望个女仔。 唔系唔系， 女仔咁样夹住你咧。 系啊，如果女仔咁望， 我睇下佢真系又睇下佢副咩尊容。 啱唔啱啊？ 真系啊， 同埋 喂，如果你见到佢怪笑啊，即系可能系 佢冇讲怪笑， 即系如果正常 望， 系啦，系咁样就系望住你啊嘛。 因为怪笑梗 系 恐怖啦， 会唔舒服。 系冇错， 就算佢几靓好，都我觉得有啲企图嘅。 靓 OK， 靓 OK， 我都唔赞成嘅。我觉得你间中。即系飘个眼神 OK， 俾佢知你望住都 OK， 但如果你系死命盯住佢咧，都系好奇怪。 系啊， 系啦。第二咧就系有意无意咁啊，有得倾偈啦吓，有交谈机会就系赞下对方。 啊，呢 衫几靓， 呢个呢样得， 系啊， 一定。 啊，你就系边间公司做，你好叻，即系诸如此类啦。 呢啲好多写喺我手上， 赞一赞，系咩？写喺你手上， 系写喺我， 系真系写喺你手上。 你会赞佢乜嘢啊？ 喂，几好睇喎呢件衫！哇，呢字好靓喎，我觉得 知佢字点几 靓。咁佢可能写嘢 咁我有办法噶嘛，即系如果系咁，你真系想赞佢，一定有啲嘢赞嘅。系啊，系啊。咁啊，当然唔好太虚无缥缈啦。 赞你一定冇死嘅，系咪 啊？ 个陌生人走埋嚟同你讲话啲，总之乜嘢都得噶啦。 系啊， 讲真系咪 啊？ 系啊，你只眼好大都得噶。 系啊， 好靓喎，咁样柔情似水喎。 乜都得，总之你想博好感，一赞就 掂。呢个会系咪？ 好， 第三啦，就系唔觉意，大家身体又碰到，即系手背掂手背啊，或者咩都好啦，即系有啲肢体接触的， 系 佢用诱惑，我又唔可以诱惑。 唔使唔觉意噶啦。如果你问我嘅话，女仔咧，如果对你有好感嘅话，系一定会咁样嘅。 挨埋你啊？ 唔系，你呢一啲咧都应该系嗰啲邪牌先至会咁做嘅。但系如果你真系正常，你要好好地咁样去想自己识佢嘅话咧，有一啲手嘅接触。掂下你嘅膊头啊，吓下你啊，又或者系掂下你嘅手啊，咁你知道佢对你有兴趣， 实衰 系啊，佢对你有兴趣。男仔对女仔就唔好啦，女仔对男仔嘅话咧，呢个系一定嘅，一定嘅。 如果有啲女仔咧，第一，如果佢我知道佢有啲 motive， 有啲出。有啲 你唔使惊， 有 冇口疾，你冇口疾， 系啊， 你讲呢啲嘢， 你报警啦，你真系报警。 同埋佢个样系真系唔掂咧。我试过嗰阵时咧，嗱，并无对嗰个行业不敬， 即系佢 approach 你， 佢约我想倾保险，叫我保险。好啦，咁咧去到餐室，咁啊系咪理论上应该对面坐啊？ 当然啦。 佢坐咗嚟我隔篱喎， 系啊， 咁我已经有少少。 坐隔篱嘅意思系乜嘢啊？即系你左 卡 位，卡位 L 位 OK 啊？佢嘅隔篱， 隔篱直情系 隔篱， 明唔明啊？ 卡 位 啊，佢就 卡位唔系应该一人一， 咁唔得， 系 佢坐咗我隔篱， 系啦。 我心谂你做咩啊？有对面你唔坐， 你坐入边定佢坐入边啊？ 佢即系坐出边啊，兼咗入嚟， 即系封咗个位啦。哇， 呢 个可能 系 策略嚟嘅， 系冇错，你唔走，你走唔甩。 我已经开始即系唔舒服啦，跟住仲要咧只手摆喺我个大髀。 哇！ 咁我梗系唔买啦呢份保险，同埋 咩保险嚟噶？ 系啊， 好多年前啦。 咩人嚟噶？你点会识啲咁嘅？ 你着长裤定短裤啊？当时 系啊， 有咩关系？ 着裙啊你？ 佢只手摆喺你个大髀度喎， 长裤同短裤梗系有关系， 好大分别啊，大哥！ 掂到你个肉同埋隔住条裤。 系啊， 咁我比较少着短裤嘅，我比 嗱呢啲我即刻去厕所换短裤。 唔得啊，呢个女仔 唔得， 好 专业嚟讲都唔系几 唔应该，真系好唔应该。 冇错啦， 系啊。 嗱，但下一个就系咯，嗱，头先咪讲乜嘢啊？肢体无意中接触啊嘛，下一个咧就系近距离靠近对方啦。 即系坐到埋一埋咁样样，即系净块面可以贴到石岛咁样样吓，咁令对方咧心痒痒。 唔好， 呢啲似真系似夜场， 啱唔啱先？系咪先邪？ 你嗰啲啊嘛，邪地。 Judy 妈就会咁做，我唔怪佢。 Judy 妈唔会 ，Judy 妈要下边嗰啲啊， 煲布 啊呢啲啊， 因为我会觉得咁样啊，如果你太进取，你有时会俾人哋觉得就你 系 个乜嘢嘅女仔？ 系啊， 系咪啊？系啊，唔系系惊你啊，系应该系话我会睇唔起你啊。 啱啊， 你系一个好随便嘅女仔啊，你以后你要再洗你自己嘅名声就好难啦。 除非你唔介意咯。又或者如果头先头先我所讲嗰、那个嗰、那个系有目的地， 系有企图啦。 有啲系唔介意嘅，佢 flirt 你咯，佢未必都系正常嘅。有啲系中意 flirt 噶嘛 ，flirt 完佢走噶啦嘛。 即系显示自己 嘅 魅力。 下一 个 咧，又有好有争议性嘅，就系、是、食对方食过嘅嘢，例如话人哋，譬如话佢饮嘅杯嘢，俾我试下好唔好饮，即系咁样。有啲女仔会咁。 系啊，我有试过。 我試過 我擺到明我係想咩佢噶啦，即係我想想識佢噶啦，係、 哦、 啊， 真係咁啊， 係、嗯、啊。 我試過有一次咧、 啊，我仲要好誇張啊嚇，仲要嘅就係飲完之後咧，我遞俾佢咧，我睇下佢飲唔飲，佢真係飲，仲、啊、要飲我飲過嗰個位， 哇 跟住佢再同我講嘅就係話，誒、欸、我哋咁樣嘅話，咪就係冇錯啦，我哋間接錫咗， 咦我 就真係 我同你一樣喎，但係我就係嗰個男仔咯，有一個女仔同我飲嘢唔熟嘅，忽然間佢飲咗個。咦都幾好飲喎，你試下咁懟埋你。咁、禮貌上我又覺得好似唔係，好似唔推又好似好衰咁樣。 你有問題啱唔啱？ 點解啊？ 佢唔熟喎。 係啊， 佢俾你飲你就飲啊。 唔 係好靚女 㗎。唔係唔熟到唔即係係識嘅，即係有傾偈嘅，唔係話喺街忽然間咁唔熟嘅人啊。係。如果唔係點會出去飲嘢？ 除咗傾偈仲有乜嘢啊？係 啊，我覺得係啊，有好多嘢下山咗500字係咪？ 咪係咯， 起碼都有 你俾我飲， 唔會，你會唔會？ 我梗係唔 會 啦，我淨係話 熟嘅女仔。 喂，我粒香口膠幾好食喎，你食唔食？ 我得啦。 網上情，暗黑的人生金句。好多嘅人生金句都系鼓励我哋嘅，不过网上睇到一篇暗黑的人生金句，听完就算啦。虽然可能里面都有少少道理。第一句佢话条条大路通罗马，但系有啲人一出世就已经喺罗马噶啦。冇错，无论你点样努力，但系有啲人一出世，其实你点样努力都追唔到。第二句是年轻时候多啲吃苦啦，因为等你老咗就会习惯。下一句就是失败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你相信呢个说话。仲有一句佢话上天为你关了一扇门，将会为你开另一扇窗，可惜你住在15楼，开了一扇窗你又可以点？不要因为没钱就忽视自己的健康，毕竟人生没钱的日子还有好长。用钱当然买不到快乐，不过只要有钱，人家会想办法令你快乐。有时候人如果不努力一下，不知道什么叫做失望。纯友谊是不是存在？是存在的。样子越丑，友谊越纯。如果你觉得每一天都是做到好像狗那么累，那你误会了。很多狗仔生活得好好好舒服，是舒服过我们。单身是一种选择，不过有时是人家的选择，不是自己的选择。 看夕阳已茫茫，人生满风浪，前途在那方，满海飘荡，找不到岸。这夕阳如盼望，明天再一样，前途在远方，要登彼岸，不必太。 虽然是暗黑的人生金句，不过我都希望宁愿相信人生有希望的，就当笑话听下。 豪情万丈 在远方，纵使失望，悲哀化力看夕阳意茫茫，情海满风浪，情人在哪方，我天天在痴心盼望，爱共情何处是，如今太失望，情人在远方，爱的希望只恐太渺茫，仇与恨不再伏击，旧爱深深留心上，柔情万丈情至上，愿以情为爱，看夕阳满盼望，何必太失望，无用泪满腔，信心坚强，悲哀化力量，如恨再伏击，旧爱深深留心上，柔情万丈情至上，愿以情为爱，看夕阳何必太失望，无用泪满腔，信心坚强，悲哀化力量。 希年代话，同乐居要照顾近100个二至三岁的小朋友，在管理和机制上以往不是太多人关注，自從虐兒事件之後，在照顧模式和機構文化上需要有改革。立法會將會在下個月討論當局就留宿兒童照顧和相關服務的檢討報告。美國副總統何錦麗由日本轉抵南韓訪問，何錦麗訪韓期間將會與總統尹錫月會面，亦都會到南北韓非軍事區訪問。白宮說何錦麗將會譴責北韓發射導彈，又會與南韓討論美國電動車補貼措施。分析指拜登政府最近推出的補貼措施可能使南韓汽車製造商在美國市場處於劣勢。北韓在昨晚和星期日先後發射短程彈道導彈，分析認為平壤是針對韓美在朝鮮半島東部海域舉行聯合海上演習以及何錦麗的到訪。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雷雨带正是影响珠江口一带。在早上10点，热带风暴洛克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东大约42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6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下周初渐转大致天晴。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中午12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422点，升172点，总成交金额345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57点，升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75点，升7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275.8升1.8，阿里巴巴77.8升3.1，盈富基金18.07升1.7，美团171.8升3蚊，友邦保险65.35跌2.5，京东集团204.8升3.8，恒生中国企业60.9升5.6，中国平安39.6升6毫，万物云系报47.1，系新上市。汇丰控股41.05升1.0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5，英镑8.475，瑞士法郎8.021，澳元5.086，加元5.746，新西兰元4.465，欧元系7.604。 每百日元兑港元5.439，每百港元兑人民币91.667。日经平均指数报26,238点，升64点。港金报15,480蚊，升2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53.16美元，卖出1,653.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亚皆老街天桥去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有交通意外，现场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嘅措施。去旺角方向咧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太子道东，近住景泰苑。重复多次咧，就系亚皆老街天桥近住九龙城回旋处，因为有交通意外，现场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嘅措施。去旺角方向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太子道东，近住景太远。咁至于较早前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风力流快线嘅坏车就已经拖走咗，呢一段嘅龙翔道交通回复正常。喺青沙公路咧，就因为有紧急工程，青沙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海丽村嘅快线仍然系需要封闭，所有车不能够由青沙公路去一号至八号货柜码头、沙田同埋大屿山方向一带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宣道国际学校对。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去红隧同埋尖沙咀，车龙排到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咧，交通就回复正常啦。东区海底隧道啊，九龙入口龙尾油荔村。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花园道口。喺九龙方面，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石硖尾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白田街；窝打路道去尖沙咀近住希福道一段车多，龙尾去到联合道；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广东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嗰段车龙就排到去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龙翔道天马苑去观塘。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停车熄匙不会释出废气，又可以悭油，悭钱又环保。部分地区落紧雨，天雨路滑，请你小心驾驶。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用日语嘅歌声陪你度过星期日下午。寻找日本最人气歌曲，倒数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 今聞いているのはパクロビンの番組です。ぜひ聞いてください。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下午四至五，全日语歌曲放送节目天空海阔白元豪。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义务工作发展局合办，香港电台全力支持，香港义工奖正式接受报名。 大家好，我是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请支持香港义工奖，以生命影响生命，关爱香港，人人行义。 欢迎企业、义工团队、个人以及青年义工报名及提名， 传扬关爱之心，建立多元共融社会。 详情可以登录香港义工奖网页浏览。 截止提名日期9月30号。 一二三四， 你耷低头喺度数啲咩啊？唔通你喺度数紧我哋一齐咗几多秒啊？ 唔系啊，我喺度数紧我行咗几多步啊？因为有研究证实，每日急步行够3000步咧，有助身体健康。如果行够9000至10000步啊，可保身体健康啊！ 切，你可以用计步器去计住自己行咗几多步噶嘛？咁咪唔使一路行一路喺度口噏噏咯。 咁醒嘅你， 想再醒啲啊？听实咩健康康节目时段里面嘅二台话你知啦，就可以知道更加多急步行嘅好处啦。 我是儿童呼吸科邵嘉嘉医生。疫情升温，作为妈妈想俾小朋友最好嘅保护，就要安排6个月或以上嘅仔女打新冠疫苗。感染咗新冠绝对唔系一般伤风感冒，

通常系啲阿叔做 waiter 嚟嘅， 系啊，佢做好多年噶嘛， 系啊，系啊，又教你咁啊，应该咁咁咁咁， 同埋每次佢拎嘢嚟，你一定攞个咩餐巾遮住先， 遮住， 冇错， 因为嗰啲豉油块一浸 到周围都系， 浸到周围， 同埋佢就系有得啲汁诶俾你拣噶嘛， 系啊，遮汁，系油葱， 一定要 辣椒，食嗰啲好开心， 白汤定红汤， 系啊，嗰只包都唔同啦， 冇错， 咁啊牛油刀啊，仲有啊呢啲港式 正，咁嗰间。呢个怀旧餐厅咧，我都记得一定有呢一位朋友过嘅。佢个名叫做猫王，皮礼士嚟嘅呢一首。你今晚寂寞吗，小女朋友 ？Are you lonesome tonight？Do you miss me tonight？Are you sorry we drifted apart？Does your memory stray to a bright summer day when I kissed you and called you sweetheart? Do the chairs in your parlor seem empty and bare?Do you gaze at your doorstep and picture me there? Is your heart filled with pain? Shall I come back again? Tell me, dear, are you lonesome tonight? I wonder if you're lonesome tonight. You know, someone said the world's a stage and each must play a part. Fate had me playing in love with you as my sweetheart. Act one was where we met. I loved you at first glance. You read your lines so cleverly and never missed a cue. Then came act two.You seem to change, you acted strange, and why I've never known. Honey, you lied when you said you loved me, and I had no cause to doubt you. But I'd rather go on hearing your lies than to go on living without you. Now the stage is bare.And I'm standing there with emptiness all around. And if he won't come back to me, then they can bring the curtain down. Is your heart filled with pain? Shall I come back again? Tell me, dear, are you lonesome? 人生好得意啊！有阵时咧，你会记得去过，譬如头先我所讲啦吓，嗰个地方。 嗯、 但系里边你同边个去咧，即系好多嘢你我自己吓、嗯、就已经唔系好记得嘅。你会唔会噶、嗯？即系你隐约记得你 我会记得噶， 你会记得嘅。 系啊，嗱，因为TVB 嗰阵时咧，即系入咗去做嘢，都系啱啱毕业啦。嗰、时真系有啲女朋友仔嘅，我真系问一个 D 有 D 女朋友仔。 系啊，咁未系啊嘛，我真系问一个朋友。喂，有咩好地方介紹我去？即係同我係 好重要，好重要㗎。嗰個氣氛真係好重要。 我完全係零經驗啊，完全唔知啊。即係佢問我咩消費啊，乜乜乜，佢介紹咗幾個，有一個咧就喺跑馬地嘅， 哦，我知邊 回旋處。我唔係最貴嗰間， 我知我唔係最貴嗰間。就算唔係最貴嗰間，我都知。 西餐廳喺個圓形嘅天橋附近，學校對面有一間地鋪嚟㗎。我覺得真係幾好。 嗯，係咪要係咪落下邊㗎？即係落樓梯落下 面。係啊係啊係啊係啊。咁、啊啊、另外一間咧就係、是、一間日式百貨公司東急裏面嗰間西餐廳。 嗯、 哦，我又覺得幾好啊！ 嗯、 就喺尖東，可以近海邊。 嗯，可以望到出邊噶嘛？ 真係 嘅。點解你要幾間嘅？睇嚟你真係有啲女朋友喎，唔係一個。 幾間俾佢揀？ 係啊， 女朋友得一個， 啊、 但係佢可以去好多地方。 咁你揀咗邊間啊？ 兩間都去過， 嗯， 啊，真係幾好，嗯，即係我覺得好過 個情調係好重要。係 啊，我完全都唔知去邊度， 啊， 最巴閉去灣仔有一間叫紅屋餐廳。 哦，係啊，我知邊間，冇咗啦，應該 係冇咗 N 年啊，仲有紅寶石餐廳，即係我認知嘅世界就係呢啲餐廳啦， 嗯。 因為其他我唔敢入去嘅，都唔知貴定平。 都 係 嘅，入到咧睇個餐牌， 哇！死你，即係你同個女仔入去 走啊！ 走咩唔得嘅？ 我男仔会有呢一啲嘅考量，我 梗系啦， 我要俾钱。 女仔你跟入去啫嘛，所谓啫。你第一次去间稍为好嘅餐厅系几时啊？ 唔记得啦， 唔记得啦。 但我谂，因为我自己细个出嚟搵钱啊， 嗯， 所以我谂，如果你话即系去帮衬一间比较好少少嘅餐厅嘅话，未必系男仔请你添， 嗯， 即系好可能系你自己搵到啲钱，你都会想系嘛， 嗯？ 啊，听闻唔知有边间嘅又会比较贵少少嘅，好， 嗯， 我就会好一次， 嗯。 我觉得应该。是咁样嘅情况会比较多啲， 赤柱咧有间咧临海嘅，即系有地下有二楼嘅，个气氛都好舒服嘅。但我成日都唔系好敢去，我就系我认住佢会好贵。咁收尾后来终于有一次同女朋友去咗一次，就好记得咯，同埋真系好开心啊！即系你终于去到一间你想去， 嗯， 之前唔系好敢去，惊贵嘅，去一次 真 系 好 开 心噶。嗱，赤柱又必须要去啦， 美利楼 系清水湾又去一间，清水湾咧未去到清水湾度咧，有一个油站，里面有一间二楼嗰间餐厅，你去 而家仲 有临海，即系喺见到海海景噶嘛？ 系， 哦， 啊， 我知 道啦， 我知道。 白沙湾嗰啲又要去啦， 嗯， 白沙湾曾经有一个系嗰啲酒楼，我都中意去嘅， 嗯， 啊，我好中意周围去啲。特別啲嘅地方食飯， 嗯，好啦，嗱，食飯其實有好多種啦。頭先我哋講嘅嗰種嘅就係帶女朋友啊、女朋友仔啊、帶女朋友啊，或者係即係浪漫啲嘅就係你講緊呢一啲就係即係鋸扒嘅叫棚屋係嘛，又或者係西餐廳啦。但我又會覺得其實我好中意好中意嘅就係我哋間唔中，譬如可能有某個人生日，跟住就一班人一齊咧就去嗰啲大排檔啊，或者去好似上個禮拜， 中意㗎， 係啊，我係好中意嘅， 炒咁樣好勁， 周圍嘅氣氛其實你一去。你已經 feel 到噶啦，食乜嘢啊？咪就係食嗰啲咩避風塘炒蟹啊，嗰啲唔濃味嘅嘢，你唔食啦，生炒骨啊，椒鹽瀨尿蝦，係咪一定係呢啲啦？係咪？咁跟住你飲嘅一定係啤酒噶啦，啤酒嘅就哇，仲要係一支又一支，一支又一支，有時你仲要有生啤添，哇不得了！我覺得呢啲嘢嘅話係好好去配搭嚟嘅， 係啊。 所以咧，我覺得有時譬如可能一班人咁啊，我啱啱先至過去咗就星期日啦，咁我男朋友生日啦，咁成班人一齐咧，就有呢一种嘅感觉咯。当大家一齐举杯嘅时候咧，你就会听到呢一首歌噶啦。 哇！呢首好嘢啊， 就系一杯莫停。即系你讲嗰个就系饮嘢，但我觉得其实饮嘢同埋食嘢嘅话系相辅相成啊。 一定要开心， 系啊， 饮 性。 饮性咁自性，倒晒落肚先自性。饮性先算性。 手飲勝 啊！好嘢， 李婆嘅推介， 夠曬貼地啊！ 但係我就見到我哋有 Facebook 嗰度咧，有朋友咧都揀咗呢首歌曲嘅，係真嘅。另外仲有一首，我覺得嘅就係咧，杯酒當歌又係嘅，就自己飲緊啤酒啦，係啦。我時常清風兩袖，咁嗰個就只係你買一罐啤酒，跟住咧你就坐喺海邊度飲咧，就會聽嗰首啦，冇錯。 飲咗時，因為朋友咧真係好開心， 冇錯冇錯。咁我頭先呢一首歌嘅咧就係似喺大排檔，係啦，食嗰啲灣 杯上杯落， 勁啊！咁樣飲啊，係 啊， 嗰陣 通常嗰張台嗰度有卷廁紙喺度， 一定啦，同埋有個兜俾你洗杯， 有杯茶杯浸筷子， 嗰個杯你通常倒落地，係 啦，好油嘅， 好油嘅。 喂，我想問下你哋第一次食 buffet， 你哋記唔記得係幾時啊？ 哇，好唔記得。 我記得係 Form Five 咧，係謝思燕，我叫去嗰個。尖沙咀是不是 Hilton 啊？啊，唔係 Hilton， 尖沙咀是中環嘅。 嗯 海 唔緊要啦， 即 係斜路啦。 哇！我第一次去，我覺得好開心。 嗯， 即係係咪 lunch 都唔食啊？嗰日早餐 lunch 都唔食啊？ 係啊， 好多人啊咁啊，第一次食 buffet， 哇！晏晝唔好食嘢啦，今晚 謝思燕嘅 buffet 係嘛？謝思燕嘅 buffet 應該都未必好似你平時咁勁嘅喎。 平時我都未去過，我第一次去。 第一次用咁樣嘅形式去進食係咪？ 係啊， 任食哇！任食個觀念 真 係開心。 我真係問人啊，喂，buffet即係個次序係點㗎？應該點樣㗎？ 食咩先？ 係啊，係咪攞咗嚟排隊咁樣樣？ 係有時真係驚嘅， 真 係驚失禮人 啊嘛。跟住咧，我好記得我第一次去即係謝思燕嗰晚咧，我。撥好多蝦落去自己個碟度，跟住我同學走埋嚟，你好中意食蝦，仲有好多嘢食嘅，我好醜怪啊！即係我啲鄉下仔，即係真係 撥好多蝦落去個碟度點？ 係 嗰啲未搣殼嗰啲蝦，係 啊， 基圍蝦嗰啲，即係佢一個大碟。 奇怪嘅，你個buffet有呢啲嘢，中式buffet嚟㗎， 有 係嘛？有似嗰啲卡拉 OK 出邊食嗰啲嘢。 係啊，有個牛切嘅，即係好多嘢我都未食過，但嗰陣時係冇日本嘢食嘅， 牛生啊嗰啲 冇嘅。 而家有啲都未必有， 各國嘅美食都有。 咁哇，嗰次我真係好開心。我仲話俾我阿媽聽，哇，原來 阿媽我攞啲翻嚟俾你食啊！ 好， 仲有啲乜嘢㗎？即係你嗰陣時候，即係嗰個年代，你有啲咁嘅嚇白灼蝦啦。如果你咁講， 白 灼蝦、炒粉、炒面， 係啊， 仲有咧 魚啦， 魚 啦， 有 雞呢啲咁嘅嘢， 有燒味， 唔係太多，係啊。雞啊，燒味啊，咁啊甜品都有嘅，但系咧最後嗰個咖啡滑茶就冇嘅。 嚇，咖啡滑茶反而冇。 冇嚇，因為我好記得，我仲問人，哇，我咁夜飲茶唔知會瞓， 驚瞓唔著喎。 好多係擔心。 咁不如外賣攞走。 鄉下仔。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十一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截至星期日之前的一个星期，卫生署接获一名两岁男童和一名两岁女童在接种科兴疫苗之后出现面部肌肉无力，情况稳定。港大儿童及青少年科臨床名譽副教授關日華說，昨晚問過很多公立醫院，亦都不清楚兩宗兩歲幼童個案詳情，懷疑幼童沒有入院，據相信面部肌肉無力，不及面癱嚴重，是不是與疫苗接種有關仍然要詳細調查，因為社區亦都有很多病毒感染。卫生署亦都接报一名九岁男童同一名十五岁青少年，分别在接种科兴疫苗同伏必泰疫苗之后两日之内出现胸痛，情况稳定。关日华话，医管局有小组跟进青少年接种疫苗之后怀疑心肌炎个案，现时所有个案亦都康复理想。佢呼吁青少年接种伏必泰疫苗之后要休息，唔好即时做剧烈运动。 已經宣布流亡海外的前立法會議員許智峰涉及提供錯誤信息誤導警方，相信他外訪之後會回港受審，亦都沒有按原定保釋條件出庭應訊，早前被裁定四項藐視法庭罪成。高等法院在許智峰缺席之下作出判刑，法官陳慶偉說被告逃避司法程序毫无悔意，判处他监禁3年6个月，需负惩罚性的重罚。法官在判刑的时候指出，许智峰提供虚假的海外政治组织邀请函同日程，以误导警方和法庭批准他离港申请离开司法管辖区，逃避司法程序，形容他精心安排骗局，严重打击公众对司法制度的信心，行为不但只嘲弄司法制度，更加构成妨碍司法公正。法庭考慮到案件嚴重性，包括使用虛假文件，加上潛逃對刑事司法制度的影響，被告亦都毫無悔意，因此作出有關判刑。本港將會在11月2日舉行國際金融領袖投資峰會，根據議程出席會議的包括匯控行政總裁祁耀年、渣打行政總裁溫托斯，以及高盛、摩根士丹利、瑞銀集團、花旗集團的主席或行政總裁。行政長官李家超和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將會在當日發表主題演講。金管局總裁余偉文在金管局會師之中指出，近三年來金融機構負責人難以踏足香港，隨著防疫限制放寬，峰會有條件亦都應該以實體形式進行，讓這些負責人在參與會議的同時亦都有機會親身與員工見面，約見客戶，建立新的關係，亦都可以切身處地感受香港的韌性和活力。今日是中日兩國實現邦交正常化50周年。央視報導，國家主席習近平與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互致賀電。習近平指出，高度重視中日關係發展，願意同岸田文雄首相一齊，引領雙方以邦交正常化50周年為契機，順應潮流大勢，共同致力於構建契合新時代要求的中日關係。岸田文雄表示，日方愿意和中方一起着眼下一个50年，推动构筑建设性稳定的日中关系，共同促进两国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与繁荣。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下周初渐转大致天晴，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周2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423点，升172点，总成交金额385亿几。上证综合指数报3053点，升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59点，升60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276蚊，系升2蚊；阿里巴巴77.7升3蚊；盈富基金18.07升1.7；美团172.4升3.6；友邦保险65.6冇升跌；京东集团205.2升4.2；中国平安39.55升5.5；恒生中国企业60.86系升5.2；汇丰控股40.95升9.5；万物云系报47.05系新上市。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5，日元144.41，瑞士法郎0.98，加元1.366，人民币7.195。英镑对美元1.079，欧元对美元0.968，澳元对美元0.648，新西兰元对美元0.569。日经平均指数报26269点，系升99点。港金报15470蚊，升2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52.89美元，卖出1653.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翻亚皆老街天桥近住世运花园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现场回复翻正常嘅行车，一带交通回复正常。咁喺青沙公路就因为有紧急工程，青沙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海丽村嘅快线仍然系需要封闭，所有车不能够由青沙公路去一至到八号货柜码头、沙田同埋大屿山方向，一带比较挤塞。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去红隧同埋尖沙咀，车龙排到佛光街桥底。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将军澳道落翻去观塘道嘅支路车多；渡船街天桥嘅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就去到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龙翔道天马苑去观塘。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司机应该要注意行人和其他车辆的安全，这才可以做到好心态出行的嘛。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国剧八三零，杨洋、赵露思、张丰毅、李若彤主演《且试天下》。 身为雍王二王子风难色的黑风色，同身为青州公主风色云的白风直，虽然两人年幼的时候以贵族身份相识，但是多年不见，长大之后江湖重逢，竟然都没有认出对方，莫非这些都是命运的安排？ 国剧八三零，且治天下，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参观完 M 家博物馆，三位不同帐别的朋友有不同的建议。 即系觉得如果系真系加嘅话，系咪真系加翻啲嘅手语咧？ 尤其是嗰啲大型嘅展品，最好都有一个模型或者有一个细细地嘅图俾我哋摸一下。 M 家方面会有咩回应呢？留意星期六晚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播出，文教组制作，四通八达。 消费券越用越就手，买得更爽手。消费券八月七号起分期发放，揀咗八达通嘅 good 一声就攞到，其他储值支付工具嘅就可以喺手机应用程式度用，可以去本地商户买嘢、食嘢或者使用服务，门市同网店都用到。记住留意有效日期同余额，咪过期唔用啊！齐齐加码消费，全力带旺经济，上消费券网站睇下啦。 Hello， 我是 Vivian 周慧敏。快活呢就是可以偷得浮生半日闲。咁如果是一个咁轻松咁舒服嘅状态呢，仲可以听住最开心最鬼马嘅风骚快活人呢，就更加锦上添花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周十点到下周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好啦，今日咧天气都系不稳定嘅，雷暴警告有嘅时间，今日延长到两点钟，下昼两点钟，咁啊留意住咯噃。 爱好系列， 好啦，咁继续翻嚟咧，我哋今日咧就系话咧，有啲乜嘢食紧嘅时候，你会谂起嗰一只歌。正如头先我哋讲嘅就系话，即系你氛围亦都会啦。咁、你就话你细个嘅时候第一次去食 buffet 啦，系就系毕业嘅时候去食啦。 系啊，中学毕业去食呢一个自助餐谢师宴。我第一次去食日本菜咧，我又好興奮。我就喺差唔多嗰間水車屋。我成日細個成日經過坐巴士咧，佢門口就有個喺差唔多， 有個 水車喺度轉。 係啊，係啊。 我其實有個志願咧，我好想入去食下，我未食過日本嘢。 佢另外一間㗎嘛。 我唔知啦， 系啊，佢又系喺香港嗰边都有间。 反正嗰间咧对我嚟讲好震撼嘅，因为个水车又转下转下。 入去嗰时候咧会有啲人打鼓噶， 系啊， 响个鼓噶， 但系个感觉系好贵嘅， 好贵。咁事实上亦都 系 好贵， 所以我真系唔系好敢入去啲地方。 嗰阵时成只船咁样攞嚟噶嘛，上面全部都系啲sashimi啊嘛， 四位数字嘅。 嗰阵时有四位数字， 贵 系啊，一只船已经四位数字。 我终于有机会去啦，就系嗰阵时 TVB 嗰个劲歌金曲咧，成班人唔知可能搞完个 show 啦，咁就系庆功，哇，开心到爆啊！但我唔識叫嘢，都未食過，又我鄉下仔，咁入到去，因為有啲卡位嚟嘅，靠牆邊，但係要嗰幾個卡位咁啦。有啲人負責叫，跟住我同一個編劇咧，即係較為熟絡啲嘅，咁就喂，我未嚟過嘅喎，有咩食啊？咁佢跟住介紹咗幾樣嘢俾我食。 嗰篤嘢咧，青青地咩嚟？係咪啊？ 喂，你第一次食 㗎？真係個哇沙餅，你未見過嘛？我唔係講笑啊！ 雞泡魚乾，哇！我覺得好好食，即係一條條咁樣啦，又脆卜卜。第二樣嘢我覺得好好食咧，就係咧。枝豆 啊，哦， 系 啊， 即系我呢个较为稳阵啲。 开头嗰啲开胃小食嚟嘅啫嘛， 系啊，跟住有个蒸蛋啊，咁呢啲就最令我吸引咧，就系茶壶汤。 嗯， 我未见过，真系未饮过茶壶汤嘅喎。 系， 呢个哇，里面塞满嘢啊！我又唔知点饮，于是我又咦，周围俾人饮喎。系啊， 又可以攞壶嘴对住 个壶嘴，对住个壶嘴饮啊！真系，我匿埋一边，我又惊肉丝，我话会唔会？倒落個個碗仔度咧，其實個蓋就是個碗嚟啊嘛， 冇錯 倒落 唔知就唔知噶啦。 你有冇飲過？我就唯有咁倒落個壺仔嗰度。 但我記得裡面唔係塞滿嘢嘅， 有嘢嘅， 佢有嘢喺裡面，即係有一兩片嘢噶嘛。佢係咁噶啦，係嘛？你知嗰啲咁嘅即係懷石料理嗰啲都係噶嘛，一篤一點一撇咁樣。咁 嗰次嘅經驗好開心。終於我又打電話去約一個女朋友，喂， 即係食完之後， 係即係我知道大約咩情況啊嘛。咁我就約佢， 我帶你去食， 去食日本嘢， 好食， 佢好開心，開心到不得之了。又係啦， 自己埋單就好唔開心。係 啊，唔 係， 但我盤算住啊嘛， 預咗噶啦， 我預咗啊嘛，又好似你話齋，有兩個著和服嘅女仔喺度蹦蹦蹦， 係啊， 多謝你， 跟住有人帶你行， 好有緣分， 係啊， 我仲記得好似有條橋咁樣，類似啲咁嘅嘢㗎， 如果入房 有啲 除鞋， 冇錯，要除鞋㗎， 好開心。 我嗰陣時候去食嘅喎，第一次就係去呢一間嘢咧， 係 有人喺嗰度包咗一間房，咁當然係啲阿姐或者係阿哥啦，咁啊就係慶功宴啦，又係咁啊 去 嗰度，總之就係你會發覺就要去食客。全部坐低嗰啲都係食客嚟嘅， 係啊， 即係我意思你明知咩叫食客啦， 我知道， 係啦，成日都係會跟住嗰啲阿哥阿姐側邊總有一兩個， 係 啊，呢一啲跟住呢個又楞兩個，跟住又楞兩個咁樣，大家就一齊喺嗰度食，哇，好開心，真係 得有機會食日本嘢喎，你而家走街都係咩？係 啊，食魚生係一件事，一件大事嚟， 冇錯。咁啊，終於又去到啦，跟住個女仔問我點乜嘢啊？等我嚟啦咁樣，我又點翻雞泡豬肝。 我最平， 叫翻同馬嗰晚食過嘅嘢， 蒸蛋 茶 壺湯，咁就得啦，係嘛？即係梅子泡飯， 跟住我熟噶，最好呢啲噶啦， 梅子泡飯都唔 係啊！食完啦，埋單。 食完嘅啦，魚生有冇食過啊？ 鬼啊！ 但係食日本嘢唔食魚生， 係啊！嗰時我傻啊，係啊！咁啊，點解會揀呢首歌咧？因為後來我有同佢食呢個尖沙咀滿拿嘅韓國菜。就最後有一條香口膠咁， 哦、 就好得意。記住 係 滿拿喎， 啊、 有呢一首歌啦，叫《蜜月糖》。 其實我都唔係好明點解嗰個香口膠等於震盪嘅，係 啊，震盪再加埋 香口膠， 食完香口膠就會震盪。 嗱，不過咁咧，你講到一啲特別嘅食嘅地方啦，咁樣我其實都有啲少少問下我即將想講嘅。有啲食嘢嘅地方氛围等等等等， 我分享下听我哋。 其实咧好多年之前咧，其实咧做 show 唔一定要喺红馆嘅，唔一定喺医馆嘅。有一个喺尖沙咀嘅地方咧，系一间好靓嘅做 show 嘅地方。咁啊夜晚嘅，咁啊有一个大嘅舞台啦，咁样叫海嘟嘟嘟。 哦 哦， 海嘟嘟 嘟嘟， 海嘟嘟嘟系 最大嘅酒楼夜总会， 因为嗰度可以延开一百六十几。 咁熟嘅？ 因为我喺嗰度打 开个 show 嘅， 唔系、我有啲做金会，我连续喺度做咗一个月。 佢咧，我唔肯定而家佢仲有冇类似咁样啦。总之嗰阵时咧，就系你当咧开始食饭系中式嘅宴会嚟嘅、一台一台咁样食到食差唔多就完，咁佢就开始收嘢啦。咁然就熄灯，咁啊睇 show， 通常系啲大歌星嚟唱歌嘅吓，咩罗文啊、恩尼啊，系好似做 有啲夜总会，有 系啊，有个 mirror ball 喺度转下转， 系啦，你直情系。好开心嗰个地方， 好开心啊！ 系啦，咁一路睇 show， 一路听歌、食饭咁样啊，即系 觉得自己好型嘅， 异乡鬓影咁样。 我又唔系觉得好型，但我觉得嗰度真系好犀利。你谂下咁多围，佢哋招呼你，其实哇，你谂下佢哋几忙， 一百几啊围 啊，系啊，嗰度又会有 show 啦，有人哋会摆 annual dinner 啦，其实真系一个好好嘅地方嚟噶。 我觉得系 个后台其实好简陋嘅啫嘛。如果大家仲记得， 系 咪？ 系啊，咁有好多。大歌星都喺嗰度登過台，同埋 好勁啊！ 係啦，咁呢個歌亦都令我諗起一啲咧，即係有歌有舞嘅地方。呢支歌曲係 Barry Manilow 嘅一首英文歌，叫做 Copper Cabana。 有歌有舞啊，就好似你嗰个氛围啊，就系咁样。 Perfect Band 啊，仲要着嗰啲咧好劲嗰啲，即系嗰啲衫咧出嚟表演啊，明晒啊咁样。好啦，我跟住要拣嘅呢一首歌曲咧，系会比较我自己啲嘅，因为咧有时我唔知道咧，你哋会唔会 feel 到嘅就系话有某啲嘅食馆啊，又或者有某啲嘅地方咧，去亲食嘅话咧，你就会听到呢啲歌噶啦。我讲紧嘅系拉面。 啊！拉麵我都中意。 拉麵，自己一個人，一個孤獨嘅美食家，你自己入一間拉麵鋪，唔知點解佢總會嘅就係會播一啲嘅就係你唔係成日經常會聽到，但係都係嗰一種聲線嘅女仔會唱嘅歌，啲阿姐緊呢個不捨，誒你緊呢，即係類似啲咁樣嘅啦。你又唔知佢喺度講啊唱嗰啲咩嘢，但係就係會配咗嗰個感覺。一个拉面店，佢有一个师傅，佢唔系太忙，但系嘅就系你去到嘅时候， 包住个头， 你就会听到嗰啲，系啦，冇错，佢一定系毛巾系包住嗰个头。呢啲嘢嘅话就成一个成个配套嚟噶啦。咁我就唔知点解，我就话点解永远去亲拉面店嘅话，你就系会听到呢啲咁样嘅，可能系嚟自佢哋嗰啲嗰啲劇集嘅主題曲，又或者係一啲咩咩機動戰士嘅主題曲，即係類似啲咁嘅嘢，係永遠都有啲咁嘅歌嘅。咁我就問過我嘅男朋友，因為我男朋友有去過京都嗰度，有做過呢啲咁嘅拉麵店啊，同埋有做過呢啲咁嘅即係短期嘅一啲即係 working holiday。咁跟住佢就話係啊，咁我就問佢係其實係咪喺日本都係咁噶？佢喺日本都係咁嘅，即係個氛圍你都係會入到去，佢就會聽到一啲就呢啲咁樣嘅歌。以下落嚟嘅呢一首歌曲就係我會聽到嘅，就係呢一啲嘅即係拉麵店嘅時候。我就会听到呢啲咁样嘅歌咯， 系咪会促进食欲咧？ 唔知道，但系就系呢一种咁样嘅，即系女仔呢啲咁嘅声，咁啊就喺度食紧拉面，呢个就系我嘅感觉。 我起动啦， 好奇怪，いただきます。 そっとボリュームを上げて確かめてみたよ Oh goodbye days my 変わる気がする昨日までに So long かっこよくない優しい 中午十二点钟，对马老师咧讲，佢今日咧送俾大家第二首歌噶啦。 呢、這个咧就系、是、一个即系小朋友唱嘅歌嚟嘅、但系咧我好中意佢里面嘅歌词，同埋我每次咧如果食紧烧肉咧，我一定会谂起呢一首歌。你哋中唔中意食烧肉定系？ 你嘅意思系乜嘢？即系其实你系哦中式嘅烧肉。 系 我以为你系去嗰啲韩国嗰啲烧肉店。 唔系， 而家好兴嘅。 系啊系啊，中式嗰啲。咁我就每次都谂起佢，因为我觉得呢首歌好开心。好得意，同埋会促进我食欲嘅，呢个咧就系啊。 故事行到你，得意又笑死，冇话沉闷底下望我打下大髀，麦兜出气，仲有诗意，仲有猪腩肉，仲有最靓嘅猪腩肉，仲有最靓嘅猪腩肉，仲有最靓嘅猪腩肉，仲有最靓嘅猪腩肉。故事行到你。我沉闷底下望我打下大髀，麦兜出气，仲有诗意。 朋友，故事唔错，爆料笑死，故事同伴睇到话要咩大髀，仲会使你发现生命快乐与美丽。 其实今日咧，我同你撞歌嘅，但我都系拣呢一只。但我拣呢一只嘅时候，我个古仔就唔系咁啦。因为嗰阵时候咧，其实咧我做好多呢啲嘅 annual dinner 啦。咁其实咧，佢哋好多时候咧就会系食饭之前一定会系有好多嘅，就系、是、会叫啲 CEO 出嚟讲嘢啊。咁俾大家听今年嘅业绩系点啊？大家一齐饮杯啊，有啲 speech 啊，跟住咧就敬酒 toasting 啦。完之后嘅话咧就会开始食饭噶啦。咁啊 MC 嘅话系一定会同大家讲嘅就好啦。咁而家我哋咧就要多谢晒我哋咁多位嘅即系领导人，咁同我哋讲咗咁多嘢之后，好，我哋而家一齐。开饭通常嘅就系如果你系中式嘅话，就会系操第一个诶乜嘢，就 系 猪啦， 系啊，门开 咁啊，就叫操猪队。咁啊，操猪队嘅话就已经准备晒咧，就喺个大门嗰度咧，就一开个大门之后咧，佢就会入嚟啦。 就分两边行， 就开冇错。咁就会有一段时间系好兴系播呢一只歌嘅、就因为麦兜嗰阵时候呢一只歌咯。咁就 系 好开心，天啊拍晒手掌啊，咁大家就饮杯。下面啲人就饮杯饮杯，跟住啲猪肉就摆喺个台度、就开始食饭啦。 希望我哋疫情过后，我哋就一齐去食饭， 一定会嘅。 继续开心多食饭，好啦，快到呢一个十二点钟吓，一阵间翻嚟咧，仲有今日每个月一次叫做由呢一个 家庭议会 风骚家庭秘笈吓，家庭议会嘅我哋一个送上嘅节目， 冇错啦。 而今日咧，我哋有位梁恩图先生，有位家庭嘅辅导员咧，同我哋讲双职父母，即系又要翻工，又 要 照顾 小朋友， 冇错啦。到底点样可以？即系互相平衡一下咧，咁样吓。 好， 而家先咧，十二点新闻报告、财经消息，翻嚟继续。 被告亦都毫无悔意，因此作出有关判刑。台湾当局宣布，下个月十三号起放宽入境人员免居家检疫，改为零加七自主防疫。期间如果要外出，需要有两日内快测阴性结果。另外，衛生部門說，邊境管制措施第一階段調整今日開始，提升入境總量，並且恢復護衛免簽證，同時取消入境核酸檢測，改以發放四劑快速測試劑，一人一室居家檢疫改為三日檢疫和四日自主防疫，並且在入境日和第三日檢疫期滿的時候進行快測。疫情指揮中心下午舉行記者會說明。天氣方面，偏東氣流正影響廣東沿岸，同時一度雷雨帶正影響南海北部。本港方面，早上多處地區錄得大約10毫米雨量。在中午12點，熱帶風暴洛克集結在沖繩島之東南偏東大約420公里，預料向東北移動，時速大約16公里，橫過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下周初渐转天晴。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5%，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周两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451点，升200点，总成交金额418,800,000,000。上证综合指数报3053点，升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59点，升6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276.4，升2.4；阿里巴巴78元，升3.3；盈富基金18.1，升2毫；美团173元，升4.2。友邦保險65.45，跌1.5；京東集團206元，升5元；中國平安39.35，升3.5；匯豐控股40.95，升9.5；恒生中國企業60.98，升6.4；中國移動49.8，跌3毫。外幣對港元賣價：美元7.85，英磅8.472，瑞士法郎8.017，澳元5.093，加元是5.749，新西蘭元4.467，歐元7.605。每百日元對港元5.437，每百港元對人民幣91.588。

你好 ，Emma， 你哋好， 你好，你好吓， 你好。 首先多谢晒 Emma 先吓， 多谢接受访问。 冇错啦，嗱咁其实咧 ，Emma 啦，系啦，我哋今日咧就系讲呢个双职父母嘅挑战。嗱，其实今时今日咧做爸爸妈妈啦吓，即系都有好多嘅职责嘅。咁而其中一样嘢，我哋今日主要针对咧就系又要翻工，又要照顾小朋友，啱唔啱啊 ，Emma？ 系啊， 哇！其实都好大压力啊， 辛苦 嘅 真系。 系啊，好辛苦嘅。嗱，咁首先咧，我哋点样讲咧？由边度开始讲起咧？嗱，不如就咁啦。嗱，点样可以平衡咧？即系做爸爸妈妈又要照顾家人，又要系翻工，其实有冇冲突嘅咧？两个角色啊，或者点样可以平衡得好少少咧？ 嗱系啊，即系其实而家现今社会，即系香港工作压力都唔细啦吓。咁点样去平衡咧？其实真系好睇即系嗱，如果从一个解决或者处理问题的角度来去看，咁可能我哋真係要同我哋嘅配偶啦，即係大家一齐商量返、即係时间上面大家可以点样去配合。咁同埋呢我哋能唔能够纵然起一啲嘅即係工作额外嘅时间或者係家庭生活嘅时间里面可以处理好我哋同子女嗰、个相处嗰个质素啦、即係我哋都主张呢真係个人同个人呢真係能够有一个即係有质素嘅时间真係了解下佢哋呀倾下偈呀。 就冇话放咗工返嚟佢已经瞓觉啦。 係呀 係呀係呀。 抽少少时间点都要。 係呀、就变咗要把握一啲可能星期六星期日嘅时间啦。或者譬如朝头早啊早少少起身咁然后 食个早餐。 一齐食早餐啊咁、样。咁都有少少時間咧，可以即 係都幾 爭取到出嚟嘅。 頭先咧 ，Elway 提到咧個質素嘅時間咧，即係嗱好多啲親子嗰啲人都成日講嘅 quality time 啊，即係咩叫 quality time？ 即係話唔好翻屋企咧，就你自己睇手機啊、睇電視啊，阿仔又自己揸住另一部手機或者電視啊。 明白。 quality time 就係一齊。即係去享受一段時間，長短都唔重要，但起碼係要一齊參與、一齊去溝通，係咪啊？ 即 係 唔係就督促佢做好功課未啊？攞啲功課出嚟俾我， 用心 背咗嘢未啊？ 係啊，喂，又得八十分，有冇搞錯？係 咪咁樣嘅 ？Eric 呢個普遍大家都會有。 我哋頭先嗰啲係示範啲負面嘢，唔啱嘅 嚇。係啊係啊，所以其實係啊，真係翻到嚟屋企咁，即係啊，即係會唔會即係一齊食飯嗰陣時，拋低啲即係。 工作功課 成績啊，諸如此類，而真係啊，你今日同朋友啊，即係點樣樣啊？有啲咩遊戲玩過啊？或者係 有咩開心嘢啊？ 又或者係咦，先生有冇讚賞你？有冇碌或者有冇話？ 即係第一步先溝通下咯。 如果阿仔話我數學唔合格啊， 係啊，係啊。咁可能就要即係睇返佢哦係喎、哦、即係只不过可能係一次出现啫咁、会唔会有啲其他啲啊或者可以问下佢啊你点样諗啊又或者係啊边一 边 一度 係啊边度唔識啊 係 多不多定係乜嘢嘢啊咁了解下佢哋先咁、然后先至呢你就去即係俾一个或者会提议佢去諗一个方案。 係啦 ,Eric 哥嗱其实我都有想个问题想问嘅就係话就长时间工作嘅其实你有时唔单止嘅就係话每一晚好可能嘅就九点几十点钟先放工翻嚟嘅，有啲可能讲紧嘅就系爹哋妈咪要出差嘅， 系啊， 系、啊、就走咗去添啊，翻到嚟嘅话我有听过，重要嘅就系咧个 B B 见到个妈妈嘅话系冇见过佢，唔识佢喊，咁跟住咧爸爸见到嘅话或者妈妈见到嘅话又会好伤心，即系点解会咁样嘅？点解会咁样？佢唔认得我啊？ 因为你落咗妆啊嘛， 呢个又啱，即系化翻妆嘅人，咁呢个要留意之外，呢啲就唔使。问 Edward 啦，咁嗱，想问一问佢嘅就系话，即系如果有咁样嘅情况嘅，会唔会话即系你喺个工种方面自己要留意啦，以及就系话有冇话小朋友到几多岁之前，即系佢可能黐你嗰个时间会比较多，你最好喺嗰段时间嘅话就 珍惜嗰啲 一下咧，可能大嗰啲又会好啲咧，咁有冇噶？ 系啊，咁我都觉得咧，即系即係有時真係咧，即係出外工作啊，或者根本未必去喺屋企啊咁樣。咁啊，其實即係都要考慮翻啊，其實會唔會譬如就翻啦，即係可能係小朋友喺高小二以前嘅時間啊，可能真係需要多啲時間，即係喺屋企陪佢啊，或者係幫助佢塑造佢成長啊。 即係高班之前。 係啦，高班 高班之前 咁。係啦，咁啊變咗即係可能到佢高班，又或者係。 中學嗰陣時候，佢可能已經開始有自己 獨立啲啦，嗬。 咁可以獨立啲啦。咁你嗰陣時就趁翻少少時間出嚟，俾你自己嘅工作啊，咁樣。咁我覺得都可以，即係喺 好啲咯。 技術層面，技術層面，即係其實都可以處理呢啲嘅問題嘅。 但係咁嘅，我有啲建議嘅。頭先咧，針對即係就住阿 Sarah 先想講嗰個情況咧，嗱有好多咧要出差啦，或者即係好似譬如有啲工種我都講啦，譬如話時裝業啊，廚師業啊，好長時間嘅，有咩辦法呢？我就覺得咁樣，而家啲科技都可以咧，你用電話睇住個樣噶嘛，咪打翻同個 B B 媽咪而家翻緊工啊，你做緊咩？即係咁樣得唔得啊？即係用呢個手機係啦，視像同佢傾偈， 係啦，咁所以現今科技其實都可以使用。 係啊，即係人就唔喺度噶啦，不過就都傾到偈咁咯。但係反而我就會覺得有時有啲爸爸媽媽咧，嗱，我個人覺得啫，如果帶埋工作翻屋企，或者翻屋企仲繼續咩 Zoom meeting 啊等等咧，就會真係會剝削埋嗰個叫做親子時間咯，係咪？ 係，為咗等佢瞓著覺先做嘢咯，辛苦啲冇辦法咯。 係啊，所以其實都好贊成啊，即係你翻到屋企就真係專心啦，即係可能你就算嚇，譬如十點或者十一點啊，即係可能同北美有 conference call 嘅，有會議嘅，咁你都真係喺之前嗰段時間，你真係專心同佢玩，即係同佢傾偈，等到佢瞓咗覺，咁你先處理咯嚇。咁呢個又帶起另一個問題，即係有時啊，即係同老闆講話，喂。我可唔可以遲啲然後先開會啊？咁可能有一啲人呢，有部分少部分嘅人可能覺得，哇，要同老闆 say no 喎、啊，咁會唔會有尷尬啊？或者係要即係唔容易講啊？咁呢個可能就要睇翻即係心 都 係 㗎，都 係技術嘅問題啦。 係可能會就咗老闆先啊，好多人會喂，梗係啦，老闆會炒我魷魚，但我仔唔會炒我魷魚㗎嘛。咁就 係啊，係啊，哦，將就啊，會唔會即係有了解下自己即係？系咪容易即系咪唔容易 say no 嘅人咧？咁呢个又要处理翻自己一啲嘅心态咯。 其实咧，香港嘅父母咧，即系其实咧咁多年嚟咧，有一个比较。普遍嘅方法就係交俾工人姐姐去照顧小朋友。你點睇啊 ，Eric？ 即係如果爸爸媽媽都要做嘢，真係要工人姐姐長時間照顧，好似 Sarah 話齋，即係你例如話齋頭先，可能咧翻到嚟唔認得阿媽，認得工人姐姐，嚇同阿工人姐姐仲親啲添。係 啊， 點樣可以平衡？又要用工人姐姐，但係又唔好完全好似冇咗自己， 係 啦，冇好依賴曬咁咧。 是啊，其实我都听过一啲咁嘅故事㗎，即係譬如我都听过话啊，即係小学毕业啊，又或者係生日嗰陣时候、我搵先搵咗工人姐姐嚟到影相，先到即係自己嘅父母，咁真係。 我好伤心啊。 好伤心。 是啊是啊，咁所以真係我都正如开头嚟到去讲啦，我哋都会主张即係你都要建立返个人同个人，即係同佢一起相处一啲时间啦。咁咪就唔好话妒忌个工人姐姐，哎呀，即系点解即系你会熟啲啊？咁即系或者系咁虐待个工人啊，或者系即系呷佢醋啊？咁我谂即系都要持平啲嚟去睇翻，咁同埋即系睇下会唔会即系自己都多啲抽多一啲嘅时间嚟到去同嗰个细路嚟到 陪多啲，可 系啊，要啊。 咁同埋喺责任上边咧，即系大家都要分清楚啲工作啦。即系工人就真系即系负责嘅家务嘅。咁即系有时譬如教小朋友一啲嘅一啲嘅品德啊，或者系一啲嘅做人嘅一啲嘅原则啊。咁即系你可能反而就要嗰啲多啲 自己教啦， 啱 啊，或者想佛啊等等都要 啊。系啊，系啊，系啊。 好啦，咁系你有时点样？你讲啊 ，Eric。 系啊，有时即系再深一层嘅啊，即系譬如会唔会系即系可以系。工人即係工人有時同個細路可能會有時會有啲嘅衝突啊，咁你都要持平啲嚟到去處理，等到佢哋咧可以 有個好嘅關係， 即係唔好因為工人就一定怪工人或者鬧工人， 係啦，冇錯啦，係啊，咁有時即係小朋友又會學咗我哋點樣對待工人喎，我都聽過一啲嘅個案咧，即係或者一啲嘅故仔咧，啊，即係你喺個細路面前咧嚟到去鬧個工人，咁結果咧個細路又學咗你咁樣鬧個工人。 係啊，我都見 過，撞過啦。 係一個喺屋企裏邊係一個好似小霸主咁樣。係 啊， 佢以後係唔係太 掉？我遇過一次係咁樣嘅，有一次咧就我問幾個學生啦，你哋屋企有啲咩家人㗎？介紹下咁樣。咁有個小朋友話：我屋企有爸爸媽媽。我同埋阿死蠢， 我边个叫死蠢啊？佢话因为工人姐姐喺屋企，我哋个个都叫佢死蠢嘅咁。 哇！ 即系我觉得呢个咧系一个比即系非常之冇礼貌同埋教坏小朋友嘅一种做法咯。即系如果你安咗个咁嘅名俾个工人姐姐，好似你已经将人哋贬低咗咁样咯。 呢啲唔好学， 系咪先？嗱，其实而家咧即系身为香港父母都辛苦啦。但系其实我想问你 ，Edward 啊，系唔系真系你会唔会同意？如果我哋尽可能，如果得嘅话吓，系一个出去翻工，一个就留守翻喺屋企，即系呢一种我哋旧有嘅模式啊，即系有次以前系咩男主内女，男主外女主内，你会唔会觉得系 分工？ 系啊，又或者如果而家呢个其实冇乜性别嘅专注嘅啦，可能男仔搵钱少过女仔，咁于是系咪又可以有啲叫家庭主夫咧？咁样 系， 即系好得意咁讨论下。 系。我想最主要呢其实真的没有一个划一的一个答案的。那真的要看回呢屋企那个情况啦，就譬如你经济情况还是这样样呢，那又看回那个就是丈夫和太太会不会接纳自己这样的角色啦，还有又会不会接纳对方是这样的角色啦。那我想都要需要就是大家来到互相倾倾倾谈啦，互相包容啦。其实这些的情况呢很多时候有时就会变咗某程度上就暴露咗，咦，即係譬如有呢啲嘅压力啊，或者係啊，即係边个即係大家係点諗㗎，或者係点諗男女爸爸妈妈嘅角色嗰陣时候呢，啊，即係会有时就会引发出一啲即係父母嘅冲突啦，即係夫妻嘅一啲嘅冲突啦。咁我諗最主要其实就係大家即係夫妻之间能够可以即係包容同埋可以 平静啲。 咁大家嘅夫妻关系如果好嘅话呢，其实就係对个細路呢就最好啦。 係 ,Ever 哥哥，我想问啦，剛才你所讲嘅就係作为大人啦，父母佢哋嘅啦。如果我哋今日要讲緊嘅就係话双职父母嘅挑战。咁其实有时呢我哋都系喺不知不觉间嘅就啊个个细路仔变咗咁样啦，咁样有冇一啲譬如可能系小朋友如果系被双职嘅父母佢忽略咗，又或者就系有啲嘅态度上面嘅问题，我哋就要注意啦，咁样有冇呢啲咁嘅警号噶？ 即系发啲咩行为啊？ 系啦，即系有啲咩嘅行为啊？咁你就话各位唔得咯，系啊，真系自己要睇紧啲咯噃，咁。 咁通常都会喺即系喺屋企里边咧，一啲行为上边嘅一啲嘅表现咧，其实都会蛛丝马迹嚟哋睇到出嚟嘅。咁 有时我觉得佢哋啲言语都系嘅 ，Eric 哥哥，譬如佢开始讲啲嘢咧，好粗鄙啊，间中仲有粗口啊， 脾气差咗， 脾气差咗啊，或者你 对你唔尊重啊， 唔知佢上网睇紧乜啊，咁样 嗬。系啊，其实呢啲都系一啲嘅信号，尤其是如果你问翻佢哋屋企学校啊，佢学校会唔会有啲咁嘅行为啊？我如果学校未必有咁嘅行为咧，就真系可能喺屋企里边咧，就真系嗰个环境令到佢会系想咁。咁有时。佢係想即係因為細路仔咁，即係佢唔識表達佢嘅需要，咁可能就係用呢啲行為嚟去表達咯。其實佢可能想你專注於佢，或者係想佢注意一下佢內心可能有一啲嘅唔開心嘅一啲嘅嘢，但係佢唔識講，咁所以可能就會有啲咁嘅行為，可能佢。又或者是即是好像屋企人这样做啦，咁可能即是对你粗鄙啲啊，又或者甚至乎我都听过会打个工人啊，或者是虐待个工人啊，咁呢啲都真係一啲嘅即係信号啊，即係其实即係大家嘅即係夫妻之间嗰个相处，又或者同細路嘅相处系咪出现啲一啲问题呢，咁可以真係。呢啲就可以去了解一下啦。 唉，真係好辛苦， 好辛苦啊！ 又要做嘢， 好大學問啊！ 翻到去又要即係同嗰個屋企嘅話，亦都要兼顧兩樣嘢。 所以大家最緊要咧，俾多啲耐性包容一下，希望每一個人咧做個開心父母，好嘛？好啦，今日多謝曬 Edward 嚇梁欣頭先生同我哋傾偈。OK， 多謝曬， 多謝， 下次我再傾，拜拜， 拜拜。 翻嚟答半之后，我哋会有 Dr. Eric， 冇错， 仲有即安剧， 呀呀呀， 唔好行开啦。 长廊这个位置，问我或你导致争吵，日夜如是，逼疯彼此，谁可阻止，激心炽热。从来对你在意，但你没有睿智，不断扭曲原意，横纹是一种愚痴。信任幻灭，好意思维持真意，薄唇上的真切病态没法。 谁还想伤心多半天，爱仲秒需竭，谁还想争执不要面，恨随时宣示，密切接触没限时，痛苦纠缠仍为你在眼前，爱太曲折，谁宁愿心事都靠意，痛无法终结，谁宁愿分手中三思，何以彼此那么仁慈，苦恋到厌时并非失去良知，何必带着毒誓，要面恨随时宣示，受够你的阻动词，满口忠言还望对骂道歉，爱更加深切，明知生死都靠意，痛无法终结，明知分手中三思，怀恨亦爱得极致，仍挣扎到目前，真力下停止，才触发着敌意，这种默契。 做个风骚快活人，愉快开心也惬意，有爱就像百合时，打开关怀空间，有爱就像百合时，打开关怀空间。 听紧风骚快活人啦，最后个半小时会有呢个 Dr. Eric 同你讲宠物嘅东西啦，另外会有今日嘅即安剧嘅雷暴警告，仍有效到今日晏昼两点钟，先喺十二点半新闻报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将会在十一月二号举行国际金融领袖投资峰会，议程显示全球多间大型金融机构的主席或者行政总裁将会出席。金管局总裁余伟文说，峰会反应很好，有超过一百名出席者来自海外，又期望透过峰会向外界展示香港复常，与世界重新连接。香港总商会总裁梁兆基认为，反映香港仍然有国际金融中心优势，期望政府下个月可以进一步放宽入境检疫安排。 政府新設位於荔枝角公園的社區疫苗接種站明日起投入運作，主要由兩個貨櫃組成。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楊何培恩說，當局未來會用更靈活策略，在更多人流暢旺的場地設立疫苗接種站，更方便市民。楊何培恩說，80歲以上長者和3歲以下小朋友的接種率仍然不理想，政府會用各種形式再加強宣傳鼓勵。對於有2名2歲幼童接種疫苗之後出現面部肌肉無力的情況，他說兩人情況穩定，相信只是屬於非常個別個案。医管局明日起调整公立医院非急症病房及部门探访安排。高级行政经理梁明表示，新安排之下，感染风险较低的病人，包括60岁以下的病人或者60岁或以上已经接种最少两剂新冠疫苗的病人，或者曾經確診並且已經接種最少一劑新冠疫苗的病人，每日可獲安排一次探訪。至於感染風險較高的病人，例如免疫力弱或者60歲或以上未完成接種兩劑疫苗的病人，每個星期可獲安排兩次探訪。梁明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院方會通知家屬哪類病人可以每日探訪並作出解釋。至於探訪人士要有48小時核酸檢測陰性證明和疫苗通行證等，是希望確定每位探訪人士的檢測結果陰性，這個安全措施主要是保護病人。大韓航空一架客機在英國倫敦希斯路機場與冰島航空一架客機輕微碰撞，無人受傷。大韓航空表示，客機星期四凌晨4點幾在機場跑道上準備起飛期間，左翼與冰島航空一架客機的尾翼碰撞。大韓航空已經將客機上198名乘客安置到附近的酒店，並派出另一架客機將他們接回國。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有驟雨和幾陣狂風雷暴，吹和緩至清勁偏東風，初時離岸和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未來一兩日有幾陣驟雨，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下週初漸轉天晴。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午2點。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466点，升216点，总成交金额413.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53点，升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59点，升60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276.6升2.6，阿里巴巴78元升3.3，盈富基金18.1升2毫。美团173.5升4.7，友邦保险65.5跌1毫，京东集团206.4系升5.4，中国平安39.4升4毫，汇丰控股41元升1元，恒生中国企业61元升6.6毫，中国移动49.9跌2毫。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5，日元144.48，瑞士法郎0.98，加元1.366，人民幣7.188，英磅對美元1.081，歐元對美元0.969，澳元對美元0.649，新西蘭元對美元0.569。日經平均指數報26393點，升219點。港金報15470元，升27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652.66美元，賣出1653.56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道完畢。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十世纪五十年代朝鲜问题一触即发，又会掀起怎样的外交风波呢？ 如果我们就咁止步于三八线，会弊大于利。 但是再打下去，我们的困难实在太大了。 国剧周末影院，唐国强、孙维民主演《外交风云》，逢星期六、星期日上午十一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扫墓记得着浅色长袖衫裤和使用驱蚊剂。扫墓是向先人致敬，保持环境清洁，亦是对先人的尊重。为免蚊虫滋生，不要留下垃圾、食物器皿、胶袋、空罐和化宝盘要妥善清理。临走前要用沙泥封了插香烛的窿，花樽要用胶纸封口，以免积水。扫墓时请保持环境清洁。 做只喵，做只狗，呜呜，不做坏主人。 好，嚟到我哋嘅宠物时间，我哋有 Dr. Eric 嘅。 Hello Eric， 喂，早晨你哋好。 早晨，早晨啊，你有冇咩镇静药咧？俾阿李丽嘟食啊，佢好似傻咗咁啊，头先。 哦，系啊，头先佢之前打电话嚟，我都可以就失明啊。 系啊，我都吓一跳啊。 你下次用右耳听啊， 工伤啊。 好啦，喂，嗱，今日咧，嗱，上个礼拜咧，我哋上两个礼拜讲猫同狗嘅比较啦。咁有一样嘢，我觉得喺里边都提过嘅，即系狗仔咧，多数都会带出街，猫就少。但是带猫出街是不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是不是完全不适合的呢？所以今天Dr. Eric 想我们讲一下这个 Walk the Cat， 是不是 Dr. Eric？ 是啦是啦，其实呢你现在很兴起 Instagram， 都有 几个 influencer 都带动物出去行，即是行街啦，山啦，在个艇上面那些攀艇咁嘅，即系嗰啲咁嘅活动啦，直情同埋擒石仔都，即系 攀石仔， 系啦系啦， 攀石 都 有噶，你 系啊，石仔攞嚟掟啊，执啊，咁细粒点擒啊？ 廿年啦，仲闹啊，话佢中文好想喊喎。 你咪你知就好啦， 擒石仔， 你要俾心机先得噶嘛 ，Eric， 帮你补习先得。琴石仔， 求求其其 咁啊 ！Dr. Eric 啊，有一样嘢我想问嘅，其实咧，如果我唔知呢个啱唔啱首先噶，嗱，狗咧人哋话来自狼啊嘛，系咪？猫咧就系猫科动物啊，豹啊咁样。理论上，如果大家都喺森林，冇理由狗需要运动或者出去跑，但系猫唔使噶。理论上，其实猫需唔需要去出去散步嘅咧？ 唔系，猫全部系爆炸力嘅啫，所以佢哋平时冇散步，佢哋。keep 即系 猎食嘅时候吓爆一嘢， 天生比较啲系啦，爆一嘢嘅啫，所以肌肉个结构系唔系嗰啲要不停爬步 keep fit 嗰啲嘅， 系啊，知啊， 系啦， 同埋佢有时佢捉唔到你，你见到佢好惨嘅个样，坐埋边。佢冇嘢食噶啦，今日系因为佢爆一嘢啫嘛，佢如果真系扑唔到嘅话就好惨噶啦，啱唔啱啊 ，Eric？ 系啦，系啦，系啦，咁样就佢就系咯，所以不过只猫系打猎动物噶嘛，所以其实咧正常。情況底下，其實一般貓咧係唔係好適宜出去帶狗性嘅，因為佢會好驚嘅。因為你諗下佢就你諗下，你頭先講獵獸動物，咁佢就正常係匿埋喺棵樹啊，啲高叢草咁咯，去搏嘢啦，係啦。不過如果你帶佢出去，好明顯好 expose， 只貓就好容易好驚聲嘅， 真嘅。 所以咧就其實咧就即係避免呢。市民見到啲咁嘅 Instagram 自己帶出去做咧，千祈唔好啦，因為唔係隻貓適宜咁樣做嘅。 但係 Dr. Eric， 我又有問題問啦。嗱，有好多嘅就我哋香港嗰個情況係咁啫，外國咧有好多嘅就係放佢花園玩嘅，跟住佢自己啊走到好遠嘅喎。 係啊，你可能兩日後先翻嚟啊。 個晶片咧咁樣啦，咁就可能係就你會發覺嘅就係你會喺個手機度見到佢就喺一樣都喺嗰啲附近嗰度咧巡個彎啫，跟住佢翻嚟㗎啦。咁呢啲又點 係咧？係啦，不過嗱，我哋今日個 topic 係 walk the cat， 就唔係俾佢自然出去。在香港或者在外國都好，其實被隻貓剪出去是很 terrible 的。因為我們之前有講過，因為貓其實有幾隻動物都是絕種了的。 啊、 所以 就 係啦，所以帶狗繩出去係唯一個方法，應該帶只貓出去，而唔係只貓啱嘅。所以小心啲，即係因為咧，其實有啲人認為帶只貓出去，哦，困住屋企好慘。不過其實 for 佢咧係。 低啲焦虑， 仲惨， 可以制造同一个开心嘅环境嘅、 嗯。 如果自己养个即系都五廿几只猫，有一部分啲猫喺诊所嗰度喺个地铺咁样养啦，咁、 嗯、 样就其实好得意嘅。我差唔多即系差唔多啦，所以有 exception 嘅，不过差唔多全部四十几五十只猫咧都唔中意出去出边嘅。 哦， 直情佢门口咧，你开门 都唔出 嘅， 系啊， 系啦，佢就有条隐形线噶啦，呢度系我范围，唔会搞出去。 即 系 好心机嘅，即系佢基本上唔系唔戴，而系佢根本唔中意出街，可唔可以咁话？ 好惊啊！一个陌生环境。 系、okay, 啦，不过咧、嗯、就如你，所以你拣做就冇好结果嘅。 但如果我真系要夹硬，我一定要一定要只鸡嘅话，有冇边啲嘅品种系会比较好啲？ 有啲有啲猫咧就唔需要你夹硬嚟嘅，有啲猫系天生系有少少外向嘅。咁、 嗯、 啊，譬如我自己有时候有只猫啦，我住白沙湾嘅，有时咁样就系会你唔带佢唔俾佢出去咧，谂一望好明显会开到门放佢出去咧，因为头先我讲唔应该啦，咁、 嗯、 就变咗咧，佢就不停喺度找到门，喵喵喵，咁其实佢会破坏你屋企啦，破坏到门啦，嗰阵时租紧咁啊，破坏到门要赔啦、 嗯， 所以咧就唔系咁好啦，所以咧有啲猫系中意出去嘅，咁啊咁嘅情况底下，咁啊答你个问题咧、嗯，就系、是、要带猫带啦， 嗯、 好似狗嗰啲膊头诶夹啦，箍住嗰啲带啦， 系， 同埋咧要俾佢适应嘅，有啲猫中意出街都好，会同你死过嘅，你冇 咩意思啊？咩同佢死过啊？点样？ 即系佢你 系咁扯啊？ 箍唔到嘅，箍唔到嘅，箍唔到嘅 ，OK， 你箍唔到嘅。二咧就 OK， 你咁就变咗你箍都要 train 佢哋啦，要好多 snack 慢慢俾佢适应件事、 哦，即系习惯带嗰条带。 系啦，咁啊佢 snack 就唔同狗嘅、嗯，狗就系需要 train 佢，即系话呢样嘢等于呢样嘢咁样啦。猫、嗯、咧就其实系分散佢注意力嘅， 系冇错， 知道，即系等佢唔使惊住先，跟住就带落去个身度啦，等佢习惯 系啦， 系咪啊？ 系啦，咁你就带条狗绳，就带条绳啦，就睇绳啦，就开头梗系屋企行下先啦。咁、 嗯、 样就话带条绳，系啦，唔系好似狗咁嘅吓，冇任何情况底下你可以俾佢扯绳嘅。 嗯 嗯，因为只猫扯绳咧，佢擒上手绳咁啊吊颈噶啦，你就会整伤佢噶啦。所以咧、嗯、就佢如果有好惊嘅现象，你就要嗰日放弃噶啦。咁、 嗯、 样就系啦，咁你带出街嗰阵时咧，只猫就可能会好惊啦，系咪？咁、嗯、样就你开头梗系喺你屋企适应环境去做啦，同埋要记得有风险嘅，因为咧我咁多年捉过咁多只猫咧，系未试过有一个几细嘅颈圈啊、箍圈啊，佢走唔甩嘅。 嗯，系啊， 佢基本上 佢哋好似缩骨弓噶嘛。 系啦，你 系喎，如果行下佢一缩走鬼咗， 佢 咪死 骨弓啊嘛， 一缩 系啊， 就走咗去， 走咗喺个闹市里边点算啊？ 好 suggest 大家讲， 系啊，又系啊，咁你带出街就你有啲建议啦。如果你即系当你只猫 train 到啦，佢好开心，腾来腾去，好似嗰啲 Instagram， 即系去到呢个地步啊，咁 OK， 咁你都小心啲啦。你去譬如一笪地，你应该揸住我就平时会建议咧。嗯，带出街前咧就多一个 tips 就系摆喺嗰啲车仔， 嗯， 不如习惯下睇你只猫个反应系点先。如果你见佢喺个笼喺个即系系唔扑住喺度好惊啊，耳仔贴住啊咁样，你见唔见到之前有讲过猫嗰啲语言啦、啊 嗯？ 就你知道只猫唔中意噶啦。 车仔未知系嗰啲好似推车仔咁啊，宠物嗰啲 推车仔。系啦，系啦，推车仔好啲啦，因为推车仔你冇即系冇咁蹬啦吓，唔系个笼喺个袋入边嘣嘣嘣咁样啦，系、啦，咁样咧就其他咁咧就同埋咧，我会建议咧就如果嗱，当有一日啦，你好成功啦，可以你认为可以去远少少啦，咁啊记得咧就我就永远揸住个 carrier， 即系嗰啲大猫出街一个笼啦、个袋啦、个笼或者有门嗰啲好啲啦，咁、咧就变咗咧，如果只猫惊佢可以摄入去。 嗯、哦，嗰、那个系个熟悉嘅地方， 系啦，系啦、 嗯， 你坐喺个，你开头就唔会行去边咧，梗系你就系可能喺附近个公园，咁你坐低，咁样只猫喺度望左望右，好开心， 嗯、 见到嘢惊嘅，佢就有地方走，唔、 嗯、 会扯你条绳，因为唔可以俾佢扯绳嘅。 好， 系啦， 咁、 嗯、 啊，咁 Eric 又想问系啦，咁如果你话真系 walk the cat 咁样啦，佢有冇啲咩嘅风险、嗯？即系如果出去嘅时候啦，因为其实你 walk the dog， 你有讲过啦，譬如好可能就有啲嘢就唔好俾佢乱咁食嘢啊，又或者就系佢可能翻嚟嘅话会比较容易会感染到。有某啲嘢咁，咁猫咧，猫会唔会都有呢一个嘢要注意啊？ 我认为最大个风险咪头先讲系，佢如果扯甩你条 醒咧， 走甩咗， 就佢就走甩，你冇得。我隔離，我舊時隔離屋有個紐西蘭嘅鬼婆，佢養十幾隻貓嘅，咁咧就。系啦，咁啊，啲貓好靚，咁有一隻咧零零細細中意出街嘅，只貓我日每朝頭早就見佢帶出街，咁你開頭見佢帶住個狗個箍啦，咁只貓出去就好似室外好似室內咁樣嘅，咁啊佢唔會去遠嘅停車場咁樣嘅啫，咁啊有一日你就見越嚟越大膽啦，冇帶狗繩嘅， 哎呀， 係啦，咁樣就係啦，咁樣就有一日有隻我舊時住大圍馬騮山嗰度嘅，咁有啲馬騮嚇親只貓咁冇乜聲， 揾唔翻啦， 係啦，所以依個係我認為最大個風險。好明顯，頭先講扯繩去到地步，佢好驚聲，你見佢扯嘅，你都應該唔會離開你屋企太遠嘅，應該即係就你要放棄嘅，去到某個位。所以係即係真係唔同狗啦，即係同埋你出街記得帶好多嘢食，咁不停分散個注意力，分散。同埋你可以其實訓練只貓咧有啲難度啦，不如訓練只貓坐啊，望住你啊，有啲 command 咁樣嘅。所以變咗咧，你出街可以不停分散個注意力，不停分散個注意力，等到佢慣咗行。 但是刚才除了 Sarah 所讲的一样东西，就是那个疾病方面啊，或者是同其他打交的机会，即是需不需要担心，譬如惹不惹到啲菌啊，那些这样。是啦， 冇，咁啊唔係好驚猫嗰啲菌，一般嚟讲都要好似人咁样都要即係猫同猫接触，我諗你街边撞到隻猫机会係几乎嘅。 流浪猫啦。 撞到隻猫。 可能有流浪猫啦，咁 点啊。係啦，佢流浪猫见到你都走到走 先。咁啊， 流浪猫 真 係好 驚。 同埋即係好多人好担心带动物，即係猫狗都係啦，即係有啲菌咧，狗就衰嘅，有啲菌咧係喺大自然嘅地下可以好顽固， 耐咯， 好耐，系啦。不过咧就猫嗰啲菌就即系我哋常见惊佢传染，譬如猫流感啊啲咁嘅嘢咧，就其实嗰啲菌就比较脆弱嘅，所以咧就其实就个机会率有只猫经过而你只猫感染佢啲病系 低啲嘅，机会低啲系咪？ 系低到差唔多零噶啦，所以我就唔会太担心咯。 好啦，做足准备，但系好似Eric 话斋咧，小心啲，试下先，唔好咁快拎出街住。猫始终同狗仔唔同吓， 知道。 好啦，今日多谢晒，多谢 Eric 吓，Have a nice day， 多谢晒， 唔该晒，拜拜。 好啦，时间仲有11分钟到晏昼1点钟，咁今日都一阵间咧会有我哋职业安全剧嘅，听日星期四咯。 听日星期四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职业安全广播剧，现在开始。 强强，你放心啦，婚礼嘅所有嘢我都会搞得妥妥当当，我一定会将我哋嘅婚礼搞到十全十美，我哋就会好幸福嘅啫。 你帮我找个另一个新娘子，我就幸福。 强强，我介绍你认识一个人啦，有咗佢，我哋嘅婚礼一定会好顺利、好美满噶。 都系嗰句啦，你唔使我娶你，我咪幸福美满咯。 嚟，同你介绍翻啊，这个系我未婚夫强强，佢就系我哋嘅 wedding planner Aiden。 Hello， 两位好啊，恭喜两位 ，Sarah， 你放心，个婚礼我一定会帮你搞到尽善尽美，话唔定能够成为全城焦点啊。 吓，唔使甩啩，唔使俾咁多人知啦，我中意低调啊。 Aiden， 你放胆去做啦，钱绝对唔系问题，我爹哋妈咪已经预咗七位数字去俾我搞婚礼噶啦。 哇，七位数字比我好过啦，我牺牲咁大。 强强，你今日做乜嘢啊？你成日口噏噏咁嘅，你唔系唔舒服嘛？ 啊，就嚟结婚，心情难免有啲紧张嘅，我明嘅。啊，不如我带两位去睇下你哋嘅婚礼场地先啦。嚟，两位呢边请。 哇，呢度系婚礼场地？ 系啊，强强，你中唔中意啊？ 点解成个建筑地盘咁噶？ 咁先够特别啊嘛。同埋 Sarah 同我讲，你经常都要喺建筑地盘做嘢， 咁就梗係喺地盤搞婚禮先至有更加意義啦。 非常好，非常好 ，I like it, I like it, Aiden 啦，你幫我哋準備咗啲乜嘢特別嘅環節噶？ 梗係有啦，你哋望下上面。 嚇，咩嚟噶？ 哇，嗰啲咁咪吊機、吊索同埋吊鈎咯。点解会有呢啲咁嘅吊运机械同装置喺度噶 ？Aiden， 你谂住用佢哋嚟做乜嘢噶？ 嗱，我咧就谂住利用呢啲嘢吊一个高台喺上面。开场嘅时候咧，你哋两位就从天而降咁进场，系唔系好有气势咧？ 系啊，系啊。咁嗰边嗰几部又系咩嚟嘅咧？ 嗱，嗰啲咧就系不同嘅起重机械，包括有起重机、起重滑车。我哋仲谂紧点样利用唔同嘅起重机械同埋起重装置，可以为你哋嘅婚礼带来更加多嘅新鲜感。 哎呀，好啊，我好满意啊！强强，你觉得点啊？ 有啲担心啊。 你担心啲乜嘢啊？ 你谂住揾啲咩人去操作呢啲起重机械啊？ 呢个问题啊，我哋暂时仲未考虑到啊。 哎，有几难啫？咪出钱请人嚟操作咯，肯俾钱，我唔信冇人做啊。Aiden 啊，记住啊，钱唔系问题，放心去请人啦、 啊。唔系钱嘅问题啊，系资格嘅问题啊。操作起重机同埋起重机以外嘅动力推动式起重机械，必须要符合一定条件。概括嚟讲，一定要由年满18岁。曾经接受过劳工处认可的特定训练，凭住经验有足够操作能力同埋持有有效证明书的人去操作的。 哦，原来是这样的。哇，强哥，多谢你提醒我啊。啊，我想到了，婚礼那天呢，强哥你会请埋你的工友同事来的嘛。那当中一定有一位够18岁，持有有效证明书，受过认可特定训练，兼且有足够的能力操作这些起重机械的人啦、 啊。是啊 ,Aiden, 你真的聪明的啫。强强啊，找你的同事帮手就得咯。嗱，最多呢不用他们做人情不得止啊，我还会封返封大利是给他，这样得了啩。 我都没想着请公司的同事。 啊，强哥啊，除了要找个合资格的操作员去操作这些起重机械之外，还有没有其他东西我要特别留意的？你一次过讲完啊，等我抹低，我不怕做漏嘛。 当然不可以做漏东西啦，我的婚礼一定要是所有的东西都是 perfect 的，所有的东西都是十全十美的。 Sarah, 这些我当然知道啦，没问题。 Aiden 啊，咁你听住咯，用呢啲起重机械有好多嘢要注意嘅，例如使用前一定要经过彻底嘅检查、检验同埋测试，证明安全，先可以正式投入吊运操作。 要检查、检验同埋测试，哦，咁系由边个做检查、检验同埋测试嘅咧？可唔可以讲得详细少少啊？ 唉，所有起重机械都要由合资格检验员。例如属指明有关界别的注册专业工程师进行测试和彻底检验，同埋使用前7日内都要入合资格的人进行检查，明唔明 ？Aiden， 你放心啦，你上劳工处的网站睇，一定可以找到相关的资讯噶。 系、哦，好提议，等我上劳工处的网站睇下先。哦，呢度有讲到。测试、检验和检查，目的就是要确保起重机械处于安全操作状态，以及找出机件是否有异常情况和潜在危险。 如果发现有异常或者潜在危险，又有什么事要做呢？ 那就要应该即刻停止所有吊运工作，即刻安排一些补救行动，例如修理或者更换损坏的部分。如果涉及重大修理和失灵，要再测试和彻底检验，确保安全才可以恢复吊运工作。 强强啊，咁平时要几耐做一次检查、彻底检验噶？ 嘿，听住啊，起重机械除咗使用前7日内要由合资格嘅人进行检查，喺过去12个月内需要由注册专业工程师进行最少一次彻底检验，而其他起重装置，例如链条、缆索、吊钩等等嘅用具，除咗每次使用前均需由合资格嘅人先行检查。在使用前6个月内， 要经由注册专业工程师进行彻底检验。 使用前七日内进行检查 ，Aden， 咁你自己预好时间做检查咯、哦。 知道，我翻到去咧，一定会再详细研究过每一个细节。下个星期我再向你哋两位汇报详情。 喂，慢慢啊，唔使急啊，慢工出细火啊嘛。Aden， 你真系需要多啲时间啊！个婚礼无限期延迟、延迟、再延迟都仲得噶。 强强，我真的很喜欢你的幽默感嘅啫，Aden 啊，你不用当真噶，我哋下个礼拜见啦，拜拜。 仔细检查验清楚，调运安全冇甩拖。我是 Aden 洪佐星。 另外提醒各位打工仔，工作安全人人有责，除了雇主需遵从职安健法例外，作为雇员的你亦必须遵守相关法例。保障自己和同事的工作安全，雇员若违反职安健法例，一经定罪，最高可被罚款50,000元和监禁6个月。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丰收快活人制作的职业安全广播剧，今日经已播放完毕，下个礼拜再见。 先可比得一起，也因天天都被踩得尊严都快踩死，也因得忍这般方法，一生不愤是本分，但忍得到一反击就是坏掉的人。远离后你纵要乱谈是非，但沉默如像我尽情做回自己，反正把演住再次印象照断通通归你，就踏实地落力地手音乐被妒忌，就默默的地抗，为着自己愿望，我欠兴趣八卦你那境况，八卦太过刺我，因此刻意隐藏。不想小心出汗，只想好好记号，因此不表露到众里的我。I'll put my mask on， 清楚一点吗 ？Take my mask on， 现在没遇上个天吗 ？Take my mask on， 从前曾踩低的今天可有感觉 ？Hey look at me now， Hey look at me now。星光能 keep on shining， 现实是因果，不爽 I bet you like it， 现在又增加到通通都看不见。 So look at me now， hey look at me now， yeah， 想清楚根本不需思考太多，想想变得我的只因不想显得相差太多，你根本不想真心的关心我，只想找一位小丑可好好巩固主角，就为自己地抗，为着自己愿望，我欠欠着八卦你那境况，你却正要见证我要审视自我锋芒。当天收起信号，当天收起记号，因不想表露到众里的我。I'll put my mask on， 看清楚一点吗 ？Take my mask on， 现在没遇上个天吗 ？Take my mask on， 从前曾踩低的今天可有感觉 ？Hey look at me now， Hey look at me now， 站在台中。现实是因果不爽 I bet you like it， 现在又增加到通通都看不见。 So look at me now， Hey look at me now， yeah， 这要一再感谢你练出这天我，从来一为着自己地抗，为着自己愿望，我欠兴趣八卦你那境况，我眼里永远渴望要增添自我锋芒。今天识出信号，今天先出记号，当天不表露这刹那的我。